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05点，升5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0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77， 日元 137.65，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364， 人民币 6.978， 英镑对美元 1.227， 欧元对美元 1.054， 澳元对美元 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 0.63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1.14 美元，卖出 1781.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吓，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今日系2022年嘅12月13号，农历11月20嘅。咁啊，啱啱转咗啦，唔系转咗日期，转咗温度。而家14度嘅气温吓，相对湿度62%啊。咁啊，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早上起身啦吓。咁呢个天咧特别容易赖床嘅，起身嗰一刻咧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咁呢个勇气千祈唔好咧就系去到。因为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才拿到个勇气出来，咁啊，应该真系都系好似平时咁样啊，早少少，就算赖床嘅话咧，赖床对最多都系俾自己3分钟好啦吓，咁啊，如果唔系，一阵间咧又迟到噶啦。好，咁啊，今日啊开始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呢个天咧喺14度嘅气温底下，都系好需要咧，就系互相去到俾一啲温暖大家嘅。天期咧就唔好冷亲啦，同一时间都要做好一啲嘅防疫措施，戴口罩呢都例牌噶啦。不过好彩呢个天咧，即系都阿 Q 咁讲啦，戴住口罩咧，咁啊冇夏天咁辛苦。吸翻嗰啲咧都系啲暖少少嘅空气啊！人同人之间咧就系要用心去到倾偈连结嘅，呢个咁微妙嘅关系咧，系好多时 AI 又未必做得到。系而家啲 AI 都好犀利噶啦，咁啊都识得咧就系为你嘘寒问暖。不过嗰啲咧就本身啊 set 咗入去嘅一啲嘅问候啊、恭候嘅说话嚟嘅，咁啊好难咧就系同佢你讲话，机械人都发自内心。相反，我哋同人与人之间感受得到对方嘅存在，感受得到对方嘅温暖、脉搏同埋气味，然后咧就会去到同对方去到沟通。这个咧就系我哋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嚟嘅。大家有冇做好佢呢？如果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那里都能够互相去到关爱住对方的话呢，那就证明你已经身处在一个好的团队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不妨在天气都开始渐冷的时候，多些问候一下，关心一下身边的家人，甚至乎呢是朋友、同事、同学，令到大家身处的环境都可以存在更加多的爱。 莉雅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钢铁爱学，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舍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近吗？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盼望望到却捉不到。千岁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如并独自疗伤，若得到你问候，亦已够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结穿，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看路望到却捉不到，也许 足不到更加好。 六点十四分，呢首嘅歌曲嚟自李克勤嘅 C3PO。十四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世界杯的战况相当之激烈啦，咁啊场内场外都是一样的，即系讲紧，譬如荷兰对阿根廷嗰场波咧，其实都好非常之浓嘅火药味啊！咁啊，大家睇得炽热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要记住，咁啊享受咧就系睇波嘅乐趣，咁啊赌波嗰啲咧就放埋一边啦。咁又咁讲咧，咁大家都知道啦，警方咧就不断咧就会针对一啲非法赌波嘅网站，继续咧就严打呢个外围波噶，以及咧就其他赌博嘅罪行。之前咧锁定咗一名中介人嘅展开行动，咁以一个咧就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咁亦都拘捕一名咧就涉嫌网上提供非法赌波网站账户同埋收受赌注嘅22岁男子。想讲的就是这一类型的叫做打击赌波的活动呢，会继续的，大家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说会继续在世界杯期间加强执法，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波的活动，一经定罪或者就是譬如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罪，刚才提及过的话，最高的刑罚是可以罚款500万以及就监禁7年的，千万不要试了。即是所谓赌波就没什么前途的，只会令到你自己呢就影响自己的一生。如果要试的呢，就当然是试一下譬如最新的张南隧道啦。昨天呢，相信大家留意住传媒的广泛报道之后呢，是啊，它那个效果呢都相当之不错、哦。甚至乎呢就是见到有些报道说到呢就是即係咁多年以嚟嘅將軍澳啦，都係出現咗一個龍尾嘅情況。咁但係尋日咧，真係解決咗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希望仲有啲叫入榫位嘅，可以再做得好啲嘅時候啦，咁可以令到嗰個道路更加暢通，咁亦都可以更加爽啊！咁出入將軍澳咧，已經唔會再感覺上咧，特別去一個地方，而係咧噓一聲，係真真正正咧，好似喺市區入邊，咁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咧，就係呢一個。行车方面呢啲基建带俾大家嘅一啲嘅快乐，呢个都好重要。我自己都比较上因为我唔系住将军澳，咁变咗比较上少咧特别出入嗰个嘅位置。不过之前咧行百万行嘅时候咧，都会行过呢一条嘅桥啊，跨海桥。咁其实觉得个构造啊，甚至乎咧就系整件事咧都话都好啱啊。咁特别咧就系听翻寻日嘅时候啦，连埋譬如系。将军澳两边出咗去之后啦，咁亦都冇话一啲特别嘅一啲塞车，咁所以情况呢睇嚟都係真係得到一个改善，咁继续落去咁就好啦。6点18分嘅时间，出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嘅水平。我哋陈奕迅一首嘅歌曲叫做《人啊人》，听呢首歌翻嚟，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 的个人，还是一过尘，或者自然没呼衬，有几多是意识是肉身，冷艳地的人，很坚固的人，于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生，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偏任，一个人 听新嘅人啊人人啊人之后，继续晨光嘅生活博士。好多人洗衫嘅时候咧，都会就咁将啲衫咧抌入去嗰个嘅洗衣机入边嘅。其实咧，我都系抌入去啦，不过点都会望一望嘅。个分别就系呢啲嘅细节位啦，特别系望下啲乜嘢咧？而一啲例如系有拉链嘅衣物嘅时间啦，咁如果冇将嗰啲拉链拉好嘅话咧，其实唔单止件衫好容易洗烂。亦都咧好容易咧就系洗坏嗰部嘅洗衣机添。嗱，衣物嘅拉链大部分咧都系以金属去到制造噶，咁啊相较起一啲普通嘅衣物嘅质料咧，其实更加坚固。咁啊喺洗衫嘅过程入边，其实拉链嘅部位好容易咧就系同其他嘅衫啦就系纠缠住噶，从而咧就对洗衣机同埋咧就系同一机衫咧就造成一啲不可估计嘅损伤。咁啊，所以咧。在用洗衣机洗一些有拉链的衣服的时间，第一先将这个拉链呢就是拉返上去先。这个步骤我有做啊，因为 我的心态呢就不是只是想说烂不烂。我觉得呢如果拉了拉链之后呢，那些衣服呢 在洗衣机入边拉扯咧，咁啊冇拉得咁犀利，咁啊对嗰、那个衫啦就好似保养得好啲。同埋我自己咧都中意咧，就系、是、如果有拉链嘅话啦，咁啊会入埋个袋，感觉上咧就好似稳阵啲啊吓。咁系啦，有好多专家亦都异口同声咧，就话到系，我哋应该咧就要将呢个拉链咧拉翻上去先，跟住先者咧就去到洗嘅。特别系某啲嘅洗衣机咧，其实喺洗嘅过程入边啊，有机会嗰个拉链咧就会卡住啊一啲洗衣机嗰个滚筒入边嗰啲细嘅窿仔嘅。咁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一弯上嚟咧，一咬一次咧，咁啊都会几伤啊嗰个洗衣机。洗衣机最贵咧就系中间嗰个洗衫嗰个胆啊嘛。咁如果嗰嚿都烂咗嘅话咧，咁啊个洗衣机真系随时啊得不偿失啊，要买个部新嘅。咁亦都可以咧，就係避免用兩種嘅洗衣液，包括咧就係強鹼性嘅洗衣劑啦，以及咧就係含有咧就係氯嘅一啲嘅漂白劑，因為呢兩個咧其實亦都有機會咧會腐蝕到拉鏈嘅物質嘅，從而咧就影響大家去到著呢件衫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用一啲譬如係軟化劑啊、石蠟或者普通嘅潤滑拉鏈嘅蠟牙。盡量同時咧就避免將有拉鏈嘅衣物啊，長時間咧就浸泡喺一啲洗衣液入面，因為咁樣咧都會令到嗰個拉鏈咧就好快脆啊 game over 噶。啲拉鏈嘅 game over 咧就好麻煩啊，咁啊就要出去咧揾人再補過。咁如果你直頭懶做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啊可能直頭會換咗條褲啊，換咗嗰件衫啊，唔愛添啊嚇。咁如果你話拉鏈咧壞咗嘅話咧，其實都有其他辦法咧。是可以好好地去到補救嘅，咁啊記住千祈唔好用死力啊，因為有陣時可能咧拉鏈拉唔順，就因為佢甩咗牙。利用咧就係一啲不深物石磨減低拉鏈嘅摩擦力，其實亦都係一個嘅辦法嚟嘅。咁亦都可以用棉花棒，咁啊將啲粉末啦均勻咁散布喺呢個鉛筆啊，咁啊鉛筆身嗰度咧就入唔到入去嘅地方，咁啊然後就再將呢個拉鏈上下。拉一拉咧，咁你就发觉嗰个效果咧会好好多啦。咁啊，仲有好多咧就拉链啊烂咗，可以有咩办法补救嘅巧妙嘅，咁啊有机会咧又可以咧同听众一齐咧就睇一睇啦。 你暗里若怯慌，我化做一线光。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爱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变彩，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极傻，能得到。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独个苦撑不看，谁失信谁离座，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 和忧患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藏在。 一首作品来自 Pixel 他们的 Wherever You Are， 出面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4%， 6点29分了。转头听听新闻简报先，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早都有白鱼兔晨光第一线陪着你，我们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康俊报道新闻。中国与印度军队据报上星期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外电引述印度国防部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上星期五，中印军队在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交火，至少六名印度士兵受伤。消息人士说，当时中方士兵靠近达旺市附近的实际控制线，印军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双方之后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双方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机制。報道說，這個是自2020年衝突以來首宗類似事件，當時中印軍隊在拉達克地區的加勒曼河谷發生激烈衝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解放軍喪生。明年2月12日舉行的香港馬拉松，參賽名額將增至37000個，較原來增加12000個名額。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关琦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感谢政府批准加大参赛名额，跑手的防疫要求没有改变。他说，跑手最重要是在比赛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比赛当日快速检测阴性等。被问到会不会随着疫情变化而收紧或者继续增加参赛人数，关琦表示，未开跑之前任何可能发生的事都没办法估计，最重要是大家安全，一条心对抗疫情，如果当局改动政策应该要配合，相信政府会小心决定和给予意见。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侮辱国歌以及针对警员和家属起底的贴文，被警方国安处拘捕。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他的住所和办公室，并检获相关的电子通讯工具，这名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人员在香港仔拘捕这名49岁男子，调查发现他涉嫌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以及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有关起底罪行的信息，当中包括侮辱国歌以及针对警员和家属起底的贴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及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 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集中啲，写得集中啲啊！但系呢位受访者生平咁精彩，我唔识得点取舍啊！ 咁你就要请教下呢班学生记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年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亚军圣公会李炳中学分享访问盐田子陈忠贤村长的感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十五度的气温，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嚟嘅。咁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啊。几时都系话呢一个嘅温度最好咧就系赖床嘅。不过我个人啊坏心肠啊，即刻嘈醒钟哥先，起身啊钟哥，早晨啊， 早晨啦、啊，小伯。 喂，呢个天真系好瞓啊，你有冇发觉？ 其实都系嘅。 系啊，我今朝真系都忍唔住瞓多咗五分钟啊。 哦，五分钟啫， 系啊，唔得，太恐惧啦！你要开六点嗰、那个、那个心压力好大啊， 系啊，诶，不过呢，即系你可以起到身咧， 吓、 啊，即系证明你喜欢呢份工作。 哦，都系啊，呢个肯定系 啊， 因为你有一个冲动要起身要翻工啊嘛， 吓、 啊，咁如果当你唔想起身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即系嗰一份嘅工作或者活动咧。对你嚟讲，吸引力唔够，继续瞓觉咯。 我、哦、冇兴趣，咦系、哦，可能好多人呢个天咧话，哦，天气冻，我瞓多咗。其实唔系个天气问题，系心态问题、哦。 系、嗯、啊，所以谂下以前小学嘅时候，你去嗰啲咩秋季大旅行啊，啲僆仔紧张到瞓唔到觉添啦。 系、哦， 跟住一未够钟啊，已经扎醒咗，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你紧张啊，好想做嗰件事噶嘛， 即刻扎起身嘅可以。 是啊、所以你再问我是不是起不到身双赖床呢、我一定不会讲个真相给你听的。 不过呢听日呢都好挣扎了、对我来讲。 为什么 因为好像是凌晨三点的场播嘛。 其实今日就想同你讲下世界杯。就是都话有啲咩吉祥物又好咩神预测又好呢搵啲生物出嚟预测嗰场嘅赛果嘛。 是啊。 你可唔可以预测一下打完世界杯之后会变成点啊？即系我唔好讲个赛果，譬如话你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个周边嘅环境咧，你觉得会有啲咩变化咧？打完世界杯之后， 我谂有一个时间咧，大家都会好空虚，即系嗰啲咧就乜嘢波都睇嘅球迷咧会特别空虚。因为佢长时间咧喺世界杯时段咧都系好努力去到追每一场波啦，品尝佢哋啦，咁啊食好多花生。但系一完咗嘅时候咧，佢会突然之间冇咗个寄托。咁啊有部分人咧可能会出啲譬如咩失眠嘅症状啊，我唔知道可能会咁样、啊。 我系可以即系做下八爪鱼中哥先啦，唔系保罗。 好啊， 打完世界杯之后下个礼拜如无意外咧，有几样嘢应该会发生嘅。 吓， 第一样咧就系、会有同事继续会翻嚟乌眉瞌睡。 嗯， 啊，因为惯咗嘛。 嗯。 咁第二咧，继续有同事翻嚟，系会愁云惨雾。 哦。 因为可能佢统计咗呢一个世界杯里边，佢一共进贡咗几多钱俾博彩公司？ 系啊。 系啊。所以永远都系有咩打睇波不赌波。 系啊，啱。 开心乐趣多啊嘛。 系啊，系啊。 咁另外一样咧，就会系你去到周边环境。已经冇人再讲足球，唔会有人讲啦。咁你而家就算你去到乜嘢角落咧，啲人都喺度讲紧世界杯，无论佢话边场踢得好，边一队有机会赢，又或者系佢赢咗几多钱、 嗯， 一定会有啲人喺你身边讲嘅。同、 嗯、 埋通常讲嘅人咧，平时系唔讲波嘅。 哦，系、哦， 系啊， 系、 哦。咁呢啲人咧，喺下个礼拜开始就会。即系将踢波呢一样嘢咧烟消云散噶啦，唔会再提噶啦。 哦，四年一次，我都系个心态，诶，大家想讲就讲啦。呢啲 系啊， 练到 因为我都话最极致系咩咧？成日都话如果当一个股市咧，见到啲师奶都炒股嘅时候，你就惊啊嘛。 就真系要小心啊！到时 真系小心啊！我而家就系经常咧喺茶餐厅听到一啲。女性啊，啲阿姐啊，喺度讲紧世界杯，其实我都好惊嘅。 唔系净系你啊，我身边都多咗啲朋友咧，系完全唔睇波噶。最近咧，佢哋嗰个心态都好热切期待每一场波啊。咁啊，亦都有啲策略啊，跟住又开 Apps 啊，咁样啊，好厉害啊！呢个情况。 咁同埋我如果你屋企係同小朋友睇開波嘅話，即係同啲細路仔睇開波嘅話咧、 啊， 下個禮拜開始可能突然之間少咗啲話題， 哦， 好似大家有啲相處嘅尷尬，唔、 啊、 知講咩好，因為平時講開波啊嘛，咁、 啊、 如果你平時同屋企人嘅即係平時同屋企小朋友係冇一齊睇開波嘅話咧，咁、 啊、 我恭喜啲小朋友啦，咁、 啊、 下個禮拜開始你嘅爸爸或者媽媽啦。 翻嚟啦， 翻嚟啦， 大声都翻嚟啦！我就好彩咧，有阵时因为有啲波咧，佢就十一点嗰场，我都有同我仔仔睇过一场。咁六点钟嗰啲咁，梗系最好啦。如果你放小朋友嘅话，因为佢佢又中意踢波，咁我咧就俾佢睇下呢个足球嘅时候咧，就一路睇咧，就一路就同佢 corner， 你要留意一下人哋咩叫走位啊！我睇你比赛，我同佢讲，我睇你比赛咧，成班小朋友咧马骝抢波嚟嘅。总之个波咧喺前场咧，连啲后卫都上埋上去。个波喺后边嘅话咧，连埋嗰啲对方龙门咧就嚟走埋过去。啊，人哋踢波咧有部署嘅。你要留意一下人哋啲脚法啦。跟住咧又借啲耳咧，就喺网上面有好多人教踢波噶嘛。啲花式足球嗰啲好犀利，咁啊又开俾佢睇，即系直此提高佢兴趣，希望佢就可以踢得好啲咁样咯。 佢学到好就好喎、啊，你唔好教佢学埋啲咩插水啊嗰啲。 同佢讲插水插得多，都系攞唔到冠军嘅。 跟住佢下一场自己去踢波嘅时候，我都啲自己瞓低、我跌亲啦，佢击我。 系啊系啊，咁啊惨。同埋香港因为多石屎地啊，有阵时未必 book 到啲草地嘅时候咧，嗰啲位真系插水啊，真系自己啊整亲啊石屎地。 咪、最惊佢嗰啲仲要慢动作咧，又惊整亲咧，又要插水咧，慢动作自己碌落地嗰啲。 哎呀，咁啊真系好笑啊！到时鲤鱼咁样真系搭喺度。 好啦，翻嚟再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六点四十三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十五度嘅气温同你望一望。咁香港咧都有水嘅，咁啊亦都会定时定候咧，咁啊好严格咁样咧就抽查我哋水质啊，到底啱唔啱嘅。好啦，今日其实当然啦，消委会亦都咧就会出过啲报道咧，就系讲关于水龙头或者咧就系边一只好啊，嗰啲滤芯啊，咁呢啲就自己大家上网睇啦吓，咁啊点样用咧就适随转变，呢个你个人选择。咁但系咧就可以睇翻，我哋要先了解咗咧就系同水有关嘅事情先。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软水同硬水啊，两者嘅分别就取决于个矿物质嘅含量，亦就即系代表啊，譬如钙啦，同埋镁。根据翻 WHO 啊，即系世界卫生组织啊，就会以碳酸钙含量作为咧就系水硬度嘅标准，分为四类。四类咧就系软水、中啊，即系适中嘅中，中软水、硬水同埋超硬水。软水咧就系零至六十毫克啊，即系每公升入边啦，咁啊就会有一啲譬如矿物质嘅含量喺度嘅，咁啊如此类推啊吓，咁啊譬如中软水就系六十至到一百二十毫克，硬水就一百二十到一百八十毫克，咁啊超硬水一百八十毫克嘅。即係例如大家如果去到用一啲有啲儀器咧，就係、是、煮食嘅，特別再精準啲嘅，其實佢哋可以咧就為你個水嘅硬度咧就設定嘅。咁基本上咧廠方都已經咧會為香港嘅地區啊設定為咧就係軟水。咁因為咧香港嘅食水入邊啊鈣同埋鎂嘅含量咧就較為少噶。咁至於譬如亞洲國家啊，唔同地方嘅食水普遍嚟講咧，都係屬於軟水嘅。嗱，歐美咧就屬於硬水比較上多啊。啊，軟水咧嗰個口感咧就較為油啊，即係温柔嗰個油啊，同埋較為甜嘅。如果用嚟沖茶、整咖啡同埋煮飯嘅味道咧，就會用硬水咧就會比較上好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基本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啊？喺自己烹調嘅時候選擇硬水定係選擇軟水咧？ 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心高，几多的美好一闪便结束，悲观比较好将希望压缩。练习忘记你，尚未失恋已习惯了。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抱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一首歌曲嚟自郑欣宜嘅《恐惧蚕食心灵》啊！出面天气方面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十七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初时间中吹强风噶，而家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六十四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打咗俾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啦。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咁我成日都话咧，新陈代谢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啊。咁啊，听好多专家都系咁讲噶啦。咁但系新陈代谢咧，啊，据我所知嘅话咧，就一定系年纪大啲嘅时候啊，新陈代谢慢啊，成日见到啲后生嘅十几岁嘅啊，佢哋譬如伤口受伤都好快好翻，又或者系直头攰嘅，咁亦都好快脆咧就 recover 翻。咁个个都系话咧啊，新陈代谢同年纪咧系一个最直接嘅关系嘅。其实以一个营养的学度来讲，是不是真的呢？ 在年龄上的话呢，正常规律真的的，随着一个年纪增长的呢，那个新陈代谢是会有所下降，即机能也都有所即会可能会差一点，但是也都呢，其实个新陈代谢都关个肌肉事的噃，是啦，所以个肌肉的话，如果即是我举例啦，因为确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会问，哎呀，我梗是可能论磅数来讲，即如果要调整体重，我一定比后生差啦，因为我年纪老啦，或者可能好多嘢我都运用得唔好嗰啲营养，因为我年纪老啦，咁其实讲一肌肉上先，因为有好多咧，反而我而家见就系因为关注咗做健康，咁而随着年纪增长咧，佢哋嘅作息时间啊，可能管理佢哋嘅睡眠或者运动嘅时间，佢哋做得好好多噶，系啊，咁所以佢哋多运动，或者啲运动量系比起后生仲多。咁所以呢，慢慢佢哋嘅肌肉呢其实会有强化之余，亦都有好多做开咗运动呢而增加咗肌肉嘅。咁而肌肉越嚟越增加嘅话，其实个新陈代谢系越嚟越活跃嘅。咁所以唔代表一定系年纪增长呢我个新陈代谢就差嘅。其实都系可以好好，或者比佢以前后生时更加好嘅。咁所以即系运动呢、這个同埋即系嗰个嘅运动肌肉锻炼系其实好紧要嘅。 我就咁听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就系假设就系肌肉嗰个肌肉量同埋个新陈代谢个速度咧，其实系有一个正比喺度嘅咧？ 冇错，系一个好紧密嘅一个联系嘅。所以有好多话，我去做 gym 练大只啲，就系我想我个新陈代谢好啲，咁同时亦都食嘢可以多啲咁，因为消耗快嘛，系啦。 哦，咁如果照咁推断嘅话啦，咁我系咪就咁食多啲可以生肌肉嘅食物，吸收嗰一类嘅营养，咁我多咗肌肉咯，咁我新陈代谢咪快咯，系咪咁谂咧？ 啊，听落去好似系，但系身体真系唔系咁样去运作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嘅话咧，其实都要去睇翻咧，我哋每日嘅能量摄取。咁而家有好多人确实即系关注健康啦，好想 keep fit， 但系咧真系近年系越嚟越多人咧系会食得少过佢基本需要，而导致到新陈代谢下降噶。 嗯， 即系因为俾唔够能量，其实身体咧系仍然要生存啊。咁所以佢话你每日俾唔足够我，可能我需要1200，你俾800我，我个身体只会系尽量配合你。咁我讲嘢慢啲，我行慢啲，我身体机能运作慢啲，而配合你每日嘅800卡路里咁。咁其实咁就会整坏咗个新陈代谢。系啦，咁突然间食翻多嘢咧，就会咧好容易积聚咗卡路里啦。因为身体话：，哇，你俾嘢我食啦，有多啲能量，我希望储翻住佢啦。咁所以对个体重管理上同埋个新陈代谢嘅影响咧，系好大嘅，食得太少。 哦，我就咁听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原来唔同年纪嘅人啦，佢哋喺吸收营养方面，如果想个新陈代谢加快翻嘅话咧，原来佢哋自己个唔同年龄层嗰个餐单都应该系不一样的。 冇错，系啊系啊，因为有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过往接触到呢个案，就系佢哋身体可能会有啲胆固醇高啊，有脂肪肝，佢哋好惊，食得好清，食得好少，都唔见有个改善。但系当佢哋饮食转翻一个好均衡嘅饮食嘅话，佢哋啲胆固醇同脂肪肝系有好明显嘅下降改善，佢哋自己都系好惊讶嘅。但系呢个就系代表咗，其实一个人嘅身体系有基本营养需要，而不是为健康为了减糖就尽量吃少啲，应该会好啲啦咁咯。 哦，我成日听啲长者咧就讲，佢哋都话，年纪大啦，食唔到咁多啊，食得清啲啊。咁佢哋真系食得几清嘅，即系可能肉都系讲紧一两片咁，跟住就炒个菜，又或者系一碗白饭，咁其实就已经系佢哋一餐嚟嘅。如果照咁讲嘅话，佢哋会唔会提高咗佢哋嘅运动之后？咁啊，又食翻相應嘅嘢，同時間亦都可以增加佢哋嗰個肌肉嘅咧。肌肉係咪唔會受到年齡限制，都會繼續增生㗎？ 要運動嘅，但如果你話我隨著年紀增長，活動量少咗，咁 其实真的会有肌肉流失的，这个是事实来的。所以就说年纪大希望都 keep 住即是有些运动去做一下，确保即是可以维持到的肌肉量。同时在飲食上就是即是肉又不要太少。如果长者的话真的可能说我怎么运动得来呢，因为我可能啲膝头哥都劳损了，不能够真的走去跑跑跌跌得太严重了，我是真的行下喐下的啫。可能肉是会比后生的食少啲多的。但是我们一个指引的话，其实长者可能每日的肉量都大幅在四至五两度啦，咁系啦，咁就会系多啲唔同嘅选择，譬如系啲肉类啊、贝壳类海鲜啊、鸡啊、适量嘅牛啊、豆腐啊，呢啲其实都系欢迎长者去食嘅。咁因为咧，其实肉类啦，甚至乎奶品都好重要嘅，系啦，咁或者即系啲淀粉质是一些全谷的，这些的种类、啊、都是提供维他命 B， 是对于我们的、代谢新陈代谢、啊、释放能量都很重要的。所以在饮食上我们都会你听到啦，即其实是所有的肉类或者是一些奶品类一些的全谷类的食物，包括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都会拿到一些维他命 B 在里面，那就是确保我们的代谢做得好的。所以即好似成个金字塔入面嘅食物，大部分都要去食咯，系啦。 哦，即系如果你想个新陈代谢率系做得好嘅话咧，就按照翻嗰个食物金字塔，其实就应该系最对版嘅。 冇错，因为佢有各种唔同嘅营养喺入面，我哋身体唔可以单一话，以前又讲碘质对于我哋嘅甲状腺啊，甲状腺对代谢有关系，咁食多啲海鲜啦、啊，咁净系够碘质唔够噶，哦，原来你又唔够维他命 B， 原来又唔够铁质。啊，又唔夠可能講緊鈣質，其實互相都配合唔嚟咧，唔會有一個好好嘅新陳代謝咯。 咁新陳代謝，我哋頭先就話到同嗰個食物金字塔就好好啦，亦都同肌肉咧可能成一個正比。除咗肌肉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身體嘅因素咧？其實亦都可以影響到呢個新陳代謝嘅咧。 会啊会啊，即系譬如可能天然即系自己自身有啲甲状腺嘅问题咧，都可能会影响个新陈代谢咯。系、 哦、 啊，即系譬如有啲咪你听到话甲状腺过度活跃啊， 系啊系啊， 或者个甲状腺素系可能会比较即系低啊，咁呢啲都会影响到佢哋嘅体重管理啊，个人嘅能量释放啊，咁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都要去睇翻，即系自然地会唔会有呢啲问题，或者有啲荷蒙嘅即系荷尔蒙嘅失调。都其实会影响咗个新陈代谢嘅，系啦。咁但系呢一方面嘅话，能唔能够喺我哋即系譬如容易喺表面上观察到咧？有阵时我哋真系唔知嘅，咁所以就话有阵时觉得自己，我食又食得好，好注意健康又有运动，但系好似觉得我自己譬如正面一去睇就系体重管理，或者可能其他觉得自己个我啲代谢新陈代谢上好似比人哋差，咁其实都应该去问下医生意见，需唔需要去即系特别去 check 一啲系关于代谢啊，或者啲荷蒙啊，或者甲状腺嘅一啲嘅test 咯，即系测试咯。 哦，新陈代谢都可以即系透过医疗咧，去到知道你嗰个新陈代谢系咪维持一个正常嘅水平噶？ 系可以嘅，系嘅，可以。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新陈代谢咧就最紧要就系食物金字塔就食得好，咁亦都有适量嘅运动。咁但系有啲人又中意咧，啊头先 Mimi 话到去做 gym 啦，有好多譬如嗰啲高蛋白嗰啲大只仔奶粉，咁嗰啲如果食得太多，咁个新陈代谢会唔会出现太快嘅情况嘅咧？ 唔会嘅，咁其实咧就系首先，其实就算做大只仔咧，都唔需要太多蛋白质嘅。即系依我哋自己去睇到咧，一般市民食嘅肉量啦，而家或者个蛋白质摄取咧，其实唔食蛋白粉已经可以去练大只仔嘅，因为真系太多人食得太多蛋白质啦。冇错啦，系啦。咁而蛋白质亦都唔系话食得多就会长肌肉，真系要配合一个重量嘅肌肉锻炼，而有肌肉撕裂。再需要額外嘅蛋白質去修補，咁但其實修補嘅過程嘅蛋白質量都唔係真係要好多，咁所以即係如果話，我飲食上再要去配合咩蛋白粉啊等等呢啲，去希望長肌肉嘅話，都係適量為止，唔係嘅話，其實就會加重咗身體負擔啊，卡路里又多咗，就會導致到。又是體重問題 了。對，今天就麻煩了 Mimi， 因為我們對新陳代謝就認識了很多，如果聽緊收音機是一些長者的，就不要經常都說、我新陳代謝是慢的了。新陳代謝其實就算是不同年紀都可以將它透過食物和運動加快的，最重要就是不要放棄自己的新陳代謝，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啊，见到你咧，即系有足够嘅衣服就好啦。唉、哎，都惊你冻亲啊。 系啊，今朝都几冻啊，今朝起身嗰度都十一度咋，十一点几啊。所以 就所以 真系会好惊冻啦，同埋我系好怕冻嘅。 系嘛？ 系啊，所以真系好少见雪景啊，真系。 哇！唔 系 好敢。有冇见过啊？ 唯一去日本咯，都好开心噶。系、啊。不过我觉得系好靓嘅。 都真 系 好冻系嘛？但 系真系好冻啊！好似我啲咁样怕冻人咧，所以都唔知点样去御寒嘅、啊。不过成日都。冇辦法啦，係咪先？有時凍下都幾得意嘅，好多人都中意冬天，但係我咧就好中意夏天。 哦，係啊， 係啊， 因為同你係熱情， 係咪如火啊？使唔使唱首《熱情的沙漠》啊？晨早流流， 我開麥俾你啊！ 我講交通先， 天氣先，係交通先， 定係交通先，跟住天氣啊？係 啦， 咁樣咧講翻啦。而家咧隧道方面咧，都係公主道過海啦，有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嘅。咁然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化花園一段咧就比較車多嘅啫。咁另外較早前啦，牛頭角道由於有緊急維修，牛頭角道來回方向近住安德道咧，之前封咗快線嘅，咁而家咧就封路重。开啦，咁啊，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路嘅快线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系咪好特别咧？冇再讲将军澳啦。 系啊，我都留意下今日朝头早会唔会讲翻咧？因为寻日个效果就见到都好好啦，即系有佢起咗。到而家都差唔多有二十年嘅時間，嗰、那個將軍澳隧道即係一直都係聽緊個電話機流，好似 啊冇， 好似孖兄弟咁啊兩個， 冇錯，好似孖兄弟啊，好似揸住碗一定夾埋筷子啊嘛，一 set 咁樣。 係啦，咁啊而家就佢哋都分開發展啦。 係啊，我都比較哇，真係好覺得好神奇 ，OK 喎，因為琴日咧我哋朝頭早啦，當然要監察住啦周圍嘅交通情況啦。咁、 啊、 我諗你如果有聽交通消息，都聽到我朝頭早開始已經報係話俾人聽將軍澳隧道嘅情況同埋將南隧道嘅情況。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成朝都係正。咁我心谂，咦，朝头早正常啫，黄昏嗰阵时翻入去会唔会又系塞车咧、 嗯？ 啊，所以我琴日黄昏咧都特别咧就听咗交通消息咧，就同呢个晨光嘅听众汇报，啊、真系都正常、啊。 咦，真系 好特别、啊， 一 入都 OK 喎、啊，暂时啊，暂时都 OK 嘅。咁啊，所以咧听到话啲人咧听到第一日咪好塞车嘅， 系啊系啊。 咁可能你知啦，每一样嘢都系、啊、全部涌晒去咧，就一定搞唔掂。 系，同埋因为警方都有讲过，第一日咧始终都系有啲轻微交通意外，即系可能大家就覺得哇，條橋好靚啊，係啦、啊，或者係留意翻啲路牌嘅時候咧，就冇遺意到，咁啊，大家唔係好識路咧，可能有啲嗨嗨碰碰啊，咁所以亦都咁架車真係停咗喺度啦，咁啊點都會塞啲嘅。 係啊，總之你有交通意外嘅所有地方都會影響到塞噶啦， 係啊， 所以幾開心咁。不過再提一提大家啦，原來咁樣啊，運輸署都幾貼心噶、小白嗱、有一個完整版嘅將軍澳啦、藍田隧道同埋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嘅駕駛指南。誒、係啊，係冇得意啊， 即係一本書仔可以俾你喎。 係啦，你可以上載運輸署網頁咧，就睇得一清二楚啦、啊。駕駛指南， 駕駛指南 真係温馨嘅提示。 好似以前去考車牌咁，有啲考試指南啊咁樣嘅喎。 係啊，咁當然咧，其實我覺得好啊，揸車朋友咧揸得多去多幾次又會知嘅。不過我覺得出依樣都好嘅，即係出依啲咁貼身嘅嘢，咁大家會開心啲咯，係咪先？咁但係同提一提大家啦，其實將南隧道咧，成日啲人就要清楚啦，唔係即係得茶果嶺道一個出入口嘅、其實將南隧道咧喺九龍。东咧系有两个出入口噶，咁、一个就系经油塘嘅茶果岭道回旋处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连接东区海底隧道新嘅支路嚟噶，咁、咧过咗呢两度咧就可以直接入到将蓝田嘅交汇处咧，就直接去到将南隧道嘅，呢、个就系九龙东有两个出入口啦，将军澳嗰边咧都有两个出入口噶咯，咁一个咧就 系 经呢个将军澳市中心嘅宝入路，另外一个咧就系宝顺路，喺呢两个路口咧就可以经呢个跨湾连接路咧就入翻将南隧道，咁跟住驾驶人士咧就可以经呢个跨湾连接路直接去翻将军澳工业村啦，或者系日出康城嘅，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啦。咁啊，九龙东有两个出入口啦，将军澳都系有嘅。咁啊，巴士线就唔使多讲啦，有五条巴士线嘅。咁、都系朝头早，我上次已经讲咗啦。朝头早同埋繁忙时间咧就先开嘅啫。咁啊，希望咧佢都可以星期六日啦，或者公众假期啊，尽量多翻少少时间大家搭咯。因为我都想试下星期六日咧搭下巴士去下。 系啊， 但系而家未有喎。 系啊，未有咁，所以我哋就都 期待。 系啊，期待 一步一步嚟啦。 系啦、啊，咁如果冇咁，我哋。应该点去咧？咁我哋就闭翳啊！即系 有啦，我黐你车去唔得啊，小白 都得都得，系啊，都几好 即係佢呢個隧道咧係二對二嘅出入口啊，即係唔係一對一啊。咁嗰個靈活性啊、彈性啊，亦都可以多好多。 係啊，最緊要就係分流到咯。所以今朝早希望咧就完全都係將軍澳又好、將南隧道又好，交通正常咯。但係琴日就開心嘅，咁啊將軍澳出去咧少少車龍啫，到呢個繁忙時間八點半，即係欣怡花園接近啫。 佢都係喺翻將軍澳隧道嗰、那個 出觀塘方向， 出觀塘方向嗰、那個 少少係 啦，即係平常常車輛嘅位置啦。咁佢都有翻啲車喺度，咁同埋個感覺咧就好似係佢係會。即係慢咗少少，但又唔係話完全停咗喺度咯。 但你要諗下喎，同之前嘅比較，話欣怡其實好短啫嘛，龍尾。 係啊， 佢之前去到好似你咁講啦，電話機樓、單車館，哇，環保大道迴旋處去到幾遠啊？係 啊，係啊，咁啊，亦都有睇新聞咧，就即係運輸署嘅嘅工作人員咧，都有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平時咧就以前啊，以前咧淨係得一條隧道嘅時候，嗰行車嘅時速咧得十公里嘅啫，其實都相當之慢。 而家咧， 而家去到30啊， 哦，快好多。 係啦，即係去將軍澳隧道。將軍澳隧道嗰度，咁啊個車速咧都去到30公里，甚至乎以上添。咁所以都睇到一條隧道咧，即係興建咗之後啦，將南隧道嗰邊分流咗嘅作用起到之後咧，咁啊令到成個區域咧，哇，完全唔同曬啊！ 第一就係起咗條隧道，第二先有一個重點係可以去得咁快啊，因為唔使俾錢啊嘛， 係啊， 冚冚聲去，你又唔使停喺度等啲人揞錢出嚟，依度都爭好遠啦。 咁梗係啦， 係咪啊？咁如果全部隧道唔使俾錢，咪冚冚聲去， 啊、 你諗諗好 喎。有啲隧道需要收錢咧，去到做翻啲分流嘅。 咁啊係，佢哋自己諗啦呢啲。 係呢個佢哋諗啦。 總之就香港市民開心，唔使塞車，咁就 OK 啦。 咁啊好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听唔听到啊，小鹏？ 听到好清楚啊！ 早晨， 系。 喂，今日超冻，我得翻14度啫。 系啊，而家15度啊。 系啊，我头先咧就入咗啲室内嘅地方啊，即系听住你同 Didi 讲将南隧道啊，依家出翻嚟先啦。咁之后下咧。啲凍冰冰嘅氣氛先喎，咁啊，過節啦，即係下個禮拜就係做冬，跟住再下個禮拜就係聖誕節，咁啊真係凍啲就會有嗰個節日氣氛嘅。咁啊，小白開始攞啲冬天衫出嚟未啊？成屋總動員咁樣嚇， 攞曬啦，一早已經攞曬啊！四季都已經準備好曬噶啦，我除啲衫除先。 聽到依家好大風啊，有好大嘅風聲。 聽下先，聽下先。冇喎、 啊，有啊，有啊， 哎、有啦，有啦，有啲啦，有啲啦， 少少地啦， 系啊， 俾下面啦，俾下面啦 ，你好嘢喎、啊，你呼风唤雨喎、啊，你叫佢吹佢吹俾你、啊， 我就系风吹鸡蛋壳啊， 好嘢好嘢， 要风得风啊，啊，希望咁多位听众啊，要风得风啊，啊，想嗰样有嗰样，不过。再講多少少，今日都係陰天少少啊，所以咧注意保暖啊，特別係咧長者同埋小朋友啦，即係不斷重複住啦，都係啊暖少少好啲嘅，咁啊有機會戴翻條頸巾啦，琴日講過啦，咁啊可能再凍多幾度咧，啲小朋友啲手襪仔咧就要出動噶咯喎， 係喎，冷帽喎， 係啊，要安排翻啊，咁啊詳細天氣就交俾小白同我哋分享下咧，好唔 好？好啊，唔該曬哦。系啦，咁啊系天气，如果真系冻嘅时候咧，啲手袜仔啊，嗰啲裤咧都要揾翻一啲即系冬天，而且仲要御寒少少嘅裤先得啊吓。咁啊，嚟紧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有啲呢一类型嘅变化嘅。咁啊，而家天气方面预测啦，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好啦，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以及咧有几阵雨。咁啊，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嘅气温咧就降至10度以下噶。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嘅早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如果你话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天文台亦都暂时预示咗啊12月18日啊星期日嘅时间咧，新地星期日咧，咁气温咧当其时就系介乎喺9至15度。咁而星期六日一二咧，你咁啊呢几日咧，天文台暂时都会用嗰个冷啊，用嗰个冻嗰个嘅logo 啊，去到放喺嗰个天气预报上面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朝早嘅时间7:16啊，有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一啲情绪疏导嘅技巧啦，同埋啊两性关系有啲小 tips 可能都俾到我哋。早晨，周博士。 早晨啊，大家好。 系啊，咁上集咧，我哋就讲下啲球迷嘅心态啦。咁啊，当然心水队伍赢咗固然只系开心，但系咧啊，成日都会有啲大热倒灶啊，或者啊有啲你明明咧等咗四年啦，谂住踢场好波啦，啊踢到咧乌里弹到。高嘅咁样真系唔得喎，或者啊，我想讲一劈嘢咁样啊，咁啊，无论一劈咩都好啦。咁啊，有阵时球迷都会有伤心嘅时候，但系咧更加多就系开心啦，出去狂欢，出去玩啦。有阵时咧喺两性关系入边咧，就关于呢啲球赛咧睇波唔睇波咧，就会有好多问题啊，或者会闹交。譬如咩咧，唔系睇波下下都喺屋企睇咁样。嗱，上集我哋讲咗好多喺屋企睇啊，关于家庭岗位啊、家庭分配嘅一啲条件。或者怎样互相尊重、啊、或者一些陪伴、啊、但是今次呢、啊、情景题了，如果呢约了一些朋友仔出去看波，落酒吧通宵达旦、啊、看完一场接一场，你都知道九点钟夜晚黑又一场，十二点正点深夜凌晨十二点又一场，凌晨三点又一场，成晚不回家，或者啲女朋友男朋友关系，我找了你成晚、啊、我都找你不到、啊、电话又不听，咁你酒吧好嘈㗎嘛。嗱，呢啲咁嘅情况点搞法好呢，周华山博士吓。 係啊，多谢阿欧。呢个好实际嘅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有好唔同嘅兴趣啦、嗜好啦，仲要你讲个好好情景，我落到酒吧手机响都听唔到啦，仲要话成班都嗌到癫晒咁滞啦。咁个伴侣可能 call 咗你四个钟，你都唔复机，你有冇搞错？你仲话爱我，仲话尊重我，你爱紧边个啊？咁可能大家都会有情绪，甚至本来好开心去睇波，就变成翻屋企就嗌大交啦。咁点处理好呢？嗱，好重要啦，就系我哋依家个事前嘅一个 mutual consent， 即系大家认同嘅一个默契啊，嗰个沟通系好重要嘅。因为等出事先嚟沟通咧，就大家好伤，因为大家已经扯晒火，好大情绪。特别即系一段关系，如果破坏咗关系，破坏咗信任咧，往往要好长时间先能够修补。所以好简单，如果系男方吓，我先讲男性啦吓。如果你今晚真系约咗朋友直落嘅，甚至你唔知直落几耐，你照阿欧讲得好好，可能净系六点钟第一场，但你明知跟住九点钟一场，十二点一场，成班。男人麻甩佬咁嗨落到酒吧，你估去到九点钟啊，翻屋企瞓觉？唔会啊，都未开天先开始黑，系嘛？所以要事前同伴侣讲咗，我估咧男性事前即系申请定啦，姑且咁讲，佢讲啊，今晚约咗，最好讲埋约咗边几个人。 系啊，呢啲好重要啊，真系。 呢个重要噶，如果唔系你去边咧，系咪同个女人一齐咧？即系始终难免，大家会有呢啲即系信任，依家嘢好敏感嘅，咁能够越坦诚系越好嘅，越清晰系越好嘅。我讲埋系同边个，甚至俾埋电话你唔信吓，咁就理解啦。就系讲嗱，今晚唔知几耐，总之。如果我夜過啦，最好有一個清晰嘅承諾，係我一定做到嘅，係一定做到嘅。如果我十一點後先翻屋企，或者十點後先翻屋企，我一定喺九點半前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即係等對方安心。咁呢樣嘢亦都，我哋亦都一定要履行承諾。呢個我記得上個禮拜阿歐都提醒過我哋，好重要啊，唔好吹水唔抹嘴啊，唔好輕易承諾完咧，跟住冇尾飛陀就。要找數啊，老闆嚇，咁呢個好重要嘅，即係我諗我哋同埋我諗最緊要唔係淨係講個行為啊，我諗做男性好多時候我淨係講今晚點今晚點，咁個女性女朋友或者老婆就覺得我要硬食、啊，即係你想點大曬、啊，哇！咁我而家想買個包包20,000，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咧？即係大家就變成利益交換， 係啊，或者條款化咯。哦，你出去睇波唔緊要，約咗阿強、阿明、阿成，乜都好啦咁樣。啊，睇足兩個禮拜都唔緊要，但我就點點點點點啦。好似要做一個交換條件，我估計喺兩性關係嗰度呢種咁嘅叫做條款式嘅關係唔太健康啊，係咪啊？周華山博士 講得好好啊，阿歐，多謝你提個 point。因為好多時候關係出事咧，因為大家都有自己嘅需要。如果我哋唔體諒自己嘅對方嘅需要，即係不斷提出我嘅訴求咧，對方逐漸都會咁，我做乜永遠由我遷就你咧？即係遷就去到某個位置，佢會忽然間爆發嘅。无论嗰个系男同性别冇关嘅，好温柔嘅女性，或者平时哇超级好嘅男人好老公咧，会忽然一日好似发烂渣咁啊数臭对方嘅。而当嘢一去到呢个位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好伤啊。乜你平时嗰啲温柔扮出嚟嘅咋？你平时 话永远爱我，原来讲嘅咋？ 嗯， 原来你仲连我三年前嗰单你都记住，五年前嗰单你仲喺度数翻，即系翻旧账咧。 嗯， 其实大家好伤嘅，咁，啊，所以我谂呢个位置好好啊，多谢阿 O 提呢啲咁实际嘅情景吓。 其实真系好 practical 噶， 冇错冇错， 系 即系唔系讲咩大道理，唔系净系爱唔爱，大家老实讲结得婚。梗係愛啦，結得婚梗係想大家好啦，冇嚟玩死自己啦，係咪先？係咪先啊？即係邊人想揾個好冷漠嘅關係嚟結婚啫？咁， 嗯， 但係點解咁多婚姻會出事呢？ 嗯， 就是，大家唔懂得溝通，而唔懂得溝通就係唔懂得尊重對方，就淨係講將我嘅需要變成期望，將我嘅期望強加喺對方身上，甚至變成苛索。点解你乜乜乜？我爱你，所以你要点点点。所以正话我讲得好好，呢啲系一啲条款式，即系好似做生意啊，变成利益关系输送啊。咁所以好重要。所以我谂我哋沟通嘅时候好重要，就系，是，第一要讲出我真正嘅需要系啲乜嘢，而令到对方有得拣嘅，而唔系硬食嘅。而系譬如好 OK， 作为男性可以讲。哎呀，我四年一次同阿边个同阿边个，好耐冇见佢哋啦，大家出去联络感情， 嗯， 所以嗱就系边个啊，肥仔明啊，范仔强啊，阿肥嘟嘟啊，我哋三个一齐睇波，咁，那个伴侣就好安心啦，因为第一我知道系边几个，第二收到啊，你 系 真系想几个一齐，你唔系因为嫌弃我，唔系因为觉得我好烦而出去，你重视呢几个朋友，系讲出个正向嘅出发点，咁， 嗯， 对方就容易接纳，系啦， 嗯， 而从女性角度咧亦都留意啦。千祈唔好话你又出去啦，你又唔理我啦，你又话翻你，你系咪九点啊？系咪咁啊？即系切忌用呢啲好单打、好挑剔嘅说话去表达。同样，女性都可以讲出自己需要， 嗯， 而唔系令到男人觉得操控。好简单。如果男人今日睇波啊，唔知几点翻噶，你早啲瞓啦。当系咁， 嗯， 个女性嗰刻可能觉得好冇瘾啦， 嗯， 好失落啦。我今晚要使唔使等你翻屋企咧？ 系。 我咪就咁瞓咧，还是我就约班 friend 出去 T 啊，去做啲咩嘢，就唔理你定点样，我要凑仔喎，咁即系点咧？咁相反，女性可以讲出需要，老公，我好尊重你，我好支持你同班朋友一齐，同时我想你收到，其实我好需要你嘅支持。 嗯， 如果成晚唔知你几时翻嚟咧，我会啰啰挛，你可唔可以十点前或者九点前 send 一个 message 俾我，同我讲你几点翻？ 嗯， 即系如果女性能够咁表达，讲出我好需要你嘅支持。如果收不到你信息，我会觉得好孤单，或者我会啰啰挛。咁，那个男人就会觉得啊，唔系烦，你唔系想操控我，你唔系想绑住我，而 系 你都有你嘅需要。你会知道系点。咁，那个男性就个责任感会出到嚟嘅。通常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男人就好啊，放心啊，十点前一定 call 你。咁，那个女人又会觉得放心啲。嗱，所以呢啲咁实际、咁简单嘅沟通技巧咧，我系需要学习。好多时候关系出事咧，我处理好多婚姻，即系 couple therapy 啦，即系夫妻离婚嘅个案啊。呢十几年我处理好多，都系大家本来系好爱对方。 嗯， 其实我喺侧边作为第三个去听，我有时候听到想喊嘅。大家都曾经付出好多，好爱对方，私下都同我讲非常瞓晒身为呢个婚姻，但系大家都好委屈，结局都好愤怒，又唔懂得表达，而个愤怒往往只系唔去沟通。而誤解咗對方，就認定咗你一定係點點點點點。咁終於就其中一方，特別當其中一方有咗即係第三者咧，個關係就冇得救啦。甚至已經同對方講，我已經變咗心啦，我已經唔愛你啦，我已經愛咗另一個人。咁呢個就直頭冇得救啦，因為個心已經變咗。咁呢個係好可惜。所以我哋真係居安思危啊！大家要懂得珍惜呢啲。可能是小危机的时刻，同时如果是懂得珍惜这个小危机，反而令到大家更加促进了个沟通、那个交流，那么大家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和谐。 嗯，好好的一集环节啦，令到大家特别在两性关系，无论男方啦以至女方啦，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同埋按住头先周华山博士一啲指引啦，其实真係一个好嘅沟通真係防范于未然，好似一个保护网咁样。咁你个保护网平时 set 得好呢，就唔係咁容易俾其他嘅叫做外来者啦、突袭者啦攻陷你哋嘅关系囉。咁好啦，下集呢再请周华山博士多讲呢啲两性关系的一些技巧啦，或者心灵上的需要啦。今天早上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咧，帮我哋分享咁多。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拜， 拜拜。 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这支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是忙我不忙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滚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乱爬快快咳嗽不必你射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嗽不必你射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正在嚟到早上嘅7:29啊！吓，呢首系国歌，嚟自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出边15度嘅气温，相对10度，64%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咁啊，仲有交通消息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去到早上10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在星期一将美国对华晶片等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商务部调法司负责人说，中方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方关注，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方式，希望美方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及时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扰乱晶片等高科技产品贸易，维护中美正常经贸往来，维护全球晶片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负责人批评美方近年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晶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损害全球和平发展利益，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日本共同社报道，执政自民党和公民党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全文件的修改内容达成共识。关于中国动向的表述，在国家安保战略中修改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文件又会写入日本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是日本二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计划最早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敲定。解放军八月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展开军事演训活动，日方说有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国家防卫战略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啦，仲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噶啦。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了台就不用再登记了。 收到，我现在就立刻去登记。 有什么不明白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看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十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啊63%，睇咁嘅走势咧，今个圣诞大家都唔需要再背心啦啩？ 咦，我唔敢讲、啊，通常而家13号嘛， 系啊， 当佢叫凉啦、冻啦，跟住到下个星期，你加七到20号，会唔会嗰阵时突然间同你回暖？ 新闻都讲嘅，呢个礼拜尾有机会系10度以下 啊 嘛， 佢、啊、突然飙翻上去， 你真系讲埋今日先啦，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早晚咧就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可以去到17度，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就吹强风嘅。睇睇未来几日先，嚟紧嘅两三日咧都相当清凉，都系会有几阵雨嘅。咁天气显著系转冷啊，听到未啊？转冷啊！星期日市个气温咧可能降到10度或以下添 啊。系啊，咁啊冻咧就唔知道大家今晚啊3点钟会唔会挨夜啦？咁啊钟哥好好啦，咁一翻嚟嘅时候已经有呢个薯片啊，即系俾我哋陪伴睇波。但系如果有 睇到瞓觉咁啊，食住嘢好啲。 你惊我哋听朝翻唔到晨光好过啦。 我决定咧，我套路系今晚尽可能 系咪啊， 早啲瞓 系， 因为反正 早啲起身。 其实场波睇完之后咧。我都一定要翻工。如果场波踢12码咧，我仲睇唔到12码添。 唔系，有点样你都要翻工嘅，在乎系佢踢唔踢12码嘅啫。 系啊， 即系对于好多旧时咧，成日话睇波咧加时啊，同埋踢12码系极刑啊嘛。对于打工仔嚟讲，香港嘅打工仔咧，即系四强大战咧，每两场都系3点啊嘛。你踢埋12码咧，都系极刑嚟噶。 系啊， 因为你会瞓好少啦，同埋唔知瞓唔瞓好啦，第二朝翻工又会乌眉瞌睡啦。呢、這个就系咧传说中嘅世界杯啊，正在发生嘅后遗症。 你翻工嘅时候眼唔眼瞓咧，就要建基喺究竟你捧嗰队波有冇赢到嘅啫。 系、啊， 嗱，如果输咗咧，一定乌眉瞌睡。如果赢咗咧，有机会龙精虎猛。我赢咗， 喂，咁冇办法啦，咁即系你言下之意。揀對贏㗎啦，即係支持一對贏㗎啦。好啦，中國阿根廷對呢個格仔兵克羅地亞3点钟嘅賽事， 呢度好難揀。 四強大戰免費睇，首先免費電視台有得播啦。呢、這個係啊， 你琴日問我，我都揀另外嗰組啊，我都冇揀呢組。 唔係，即係琴日係琴日啊嘛，今日係今日啊嘛。我以為你今日靈感到、師傅到咁樣啊嘛，係咪 我覺得克羅地亞 係， 但係我好想美斯捧杯， 好 冇錯。 但系唔紧要， 咁不如咁啦，我帮你讲，我觉得阿根廷，咁咪得咯，打个和啦， 唉，好矛盾， 系啊， 好矛盾，我真系好想美斯捧杯，但系我又觉得克罗地亚会，吓点算？ 我自己都好想，我自己都好想美斯捧杯，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即系佢都努力咗咁多年啦，咁佢都系缺嘅就系世界杯，咁当然有好多人都缺啦，咁但系今年佢喺世界杯个发挥咧，比以往佢喺国家队其实做得都出色好多，因为以前咧欧就更加清楚，因为美斯不嬲俾人话诟病就系佢以前踢巴塞嘅时候咧。 踢得好好，一去到國家隊唔識踢波咁樣，咁都俾人話咗好多年嘅。咁佢近呢一年咧，其實佢即係轉咗巴黎之後咧，咁佢 時間多咗， 時間多咗，可能多咗時間就陪喺呢個阿根廷隊嗰度咧踢啊踢得好咗。 另外最近可能睇嗰啲咧情情愛愛嗰啲嘅戲多咧，即係有 First Love 啊，有 Silence 呢啲好單純嘅情愛戲咧，個人好單向啊，好簡單，簡單嘅戲就最受歡迎，好簡單。因為嗰日咧，即係上一場咧，阿美斯咧，走去攬住個門將嗰一嘢咧， 幾好睇係嘛？ 好有愛啊， 同埋好有大將之風。 係啊，即係作為一個導演咧去睇咧，呢啲先至係個主角嘅 pose 嚟㗎嘛。 嗰一場波咧，除咗係攬門將呢個咧令人好感動之外，嗰場波咧其實亦都有啲好有火嘅位置出咗嚟啦。因為嗰場波其實都好火爆。咁佢我見到美斯對住即係荷蘭嗰邊啲人喺度即係講嘢嘅時候。甚至乎 雲高爾啦，即係特別係矛頭指向荷蘭嘅。 咁我覺得咧，成件事好有火。佢將咁多年以嚟阿根廷人喺雲高爾身上面嘅待遇咧，就一次過發咗出嚟。 你知唔知嗰場波咧？即係除咗美斯同埋雲高爾同埋荷蘭嘅球員同埋阿根廷嘅球員好有火啦，牌都係好多噶，總共有17個牌，17個黃牌。嗰個球證咧被人質疑啊！質疑完之後咧，佢要提早回國。 係啊，你知唔知因為美斯佢都對住個球證講咗句説話。 係啊， 美斯同個球證，你應該翻你自己國家。 係啊， 好少會咁樣講嘢。 Home 咁樣啦，即係叫你翻屋企咁樣。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啊，阿根廷對克羅地亞呢個四強大戰咧，國際足協咧決定啊委派咧意大利嘅球證啊奧薩杜執法啊。雖然阿根廷咧再一次咧對歐洲嘅球隊啊遇上咧歐洲嘅球證，即係同洲執法啦，同洲之情啊，你都歌仔都唱。同州之情，即系同你同一个州咧，总系有啲眷顾嘅咁样，未有实现咧，即系其实国际足协系应该同州回避嘅，其实都啱啊。即系譬如你系非洲国家，我 系 亚洲国家，咁你咪用欧洲嘅球证法，以示一种公平啊。大佬，你下即系譬如亚洲同州执法，你好多国仇家恨又好，恩怨情仇又好，你有机会摆放在一起 喺呢个时候就揾个意大利嘅球证，咁啊啱啦。 咁啊好啦，呢一位咧意大利嘅球证咧，奥萨杜咧今届咧曾经啊主吹过阿根廷咧2-0赢墨西哥嘅分组赛嘅，咁啊出示过咧5面嘅黄牌，4面咧系俾墨西哥嘅球员嘅咁样，所以美斯咧都冇乜投诉嘅， 都接受啦， 吹对方吹得多啲啦，但系唔知道噶嘛，即系上场对荷兰17张牌。其实咩呢？刷新咗世界杯历来攞牌 最多牌 比牌嘅纪录嚟。 讲到明嘅，国际足协都话一定会成件事咧彻查。点解一场波入边咧会咁多个牌？原本咧都危危乎嘅，即系譬如美斯可唔可以继续出场？因为发生咁大件事，佢又走咗去闹阿云高尔咁样。咁其实都有传过话佢四强嘅赛事咧未必可以上场嘅。咁不过寻日我都见到啲新闻就话到，而家就将个矛头咧就唔系放喺球员嗰度。就竟然放咗喺咧就荷兰同埋阿根廷嘅足协嗰度，咁啊去调查佢哋嗰边，咁啊球员咧暂时咧就放甩咗，咁所以就你话四强赛事，即系阿根廷都可以继续呼添上阵。 系咪有人同个球证讲过啊？出赛开赛之前唔使俾边个？攞 随便俾咁样，喂，不过啊，即系 佢真系 唔使俾边个，随便俾。 现代足球咧多咗 VAR 咧，啲判罚又清晰啲啦，多牌都系梗噶啦，即系你。好舊時好似去翻馬洛當拿啦，即係你上帝之手，你睇下你撥入咗個波係咪先？你試下有冇黃牌紅牌？今時今日有 VAR 啊，咁所以牌係一定多咗嘅。咁所以呢個即係少少非議嘅聲音，我覺得都情有可原。不過頭先咧，鐘哥咪俾咗一大盒薯片俾我哋嘅，驚我哋聽日唔翻工同埋開唔到聲咁樣啦。 係喎，你哋翻到工都如果食曬嘅話，真係開唔到聲喎。 係呢個係一個 miracle， 係啊，呢個奇蹟嚟啊，呢個 miracle 嚟噶，比克羅地亞嘅進級之路更加强。今日咧想讲下啲世界杯零食啦，咁样嗱，细个咧，你哋有冇食过一种鱼肉肠噶？系橙卜卜嘅，有条嘅， 而家都有。 好啦，头搭尾咪有两个咧，类似金属嘅圈翘住嘅。好啦，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会点开啊？ 我话俾你听，我研究咗好多年， 系 先食开。 咦？请问系几多年 咧？鱼肉肠 doctor 嚟嘅， 我研究咗好多年先食开。 既然你识开，好，我问下小白啊，你会点开呢？或者你教到仔仔？当然啦，即系做家长成日都会觉得呢啲食物冇益，系啱嘅，高钠含量啊， 呢个 或者剩啊，但偶尔 食品都系一般啦。 系啊，偶尔食下啦。 因为呢一类型嘅肠咧，其实除咗有我哋讲嘅鱼肉味之外啦，佢有一啲系蒜香味啦。佢有啲咧，甚至乎有海膽啊， 海膽我未試過。 係啊， 有海膽啊，有明太子啊，甚至乎啊，仲有一隻三文魚啊， 咁高張 啊，有啲芝 士， 係啊， 我驚你食食下又話拍賣輕又黑松露，最後就係將啲名貴食材最極致係咩啊？鲍鱼，最后又系鲍鱼，鲍鱼即食肠咁样。 我就系个分别咧，就系幼身同粗身，有一只粗身好多。 系啦，系啦，粗身。咁佢除咗粗身同埋幼身之外咧，佢仲有好多 辣同唔辣咯。 辣同唔辣啦。咁佢因为我小朋友都中意食嘅，咁有阵时佢拎翻学校咁小食嘅时候，咁咪自己去 dip 啊嘛，因为方便。 佢僆仔好中意食嘅。 系啊， 简单啊嘛。 唔系我有啲邻居都好中意食，睇波嘅时候佢咧系。一大炸就拍晒， 系啊， 奇怪。 唔系本身人咧系几中意食肠仔，特别香港人。嗱，朝头早撑肠丁咯，肠坦丁咯，跟住你去嗰啲铺头，有时去啲高级餐厅都话啊，整个肠仔拼盘啊咁，即系会，即系去德国嗰啲餐厅，明明人哋卖猪手出名啲咧，夹硬都要整嘅。 咁啊，德国香菜系出名噶嘛？ 系，但系我觉得香港人普遍都好中意食香肠， 所以你唔觉得其实政府成日呼吁 系啊， 所以成日呼吁大家咯。高即系高钠啊！ 啲 香肠高钠就唔好食咁多。 冇错， 嗱，讲翻呢个肠咧，因为仔仔都中意食啦。咁我教佢点开，因为其实两边嗰个金属咧，佢都冇乜法子，可能手指咧仲未系好够力。咁我就教咗佢咧，你不如将攞一边，即系两只手系啦，拧，跟住一啪，跟住佢就可以喺中间嗰度分开咗。 即系拧到佢 系啦，扭毛巾咁扭啊， 中系嗰个包住嗰嚿胶喺中间嘅位置断开。 系啦，拧到佢好紧啦，跟住咧你左右。即系双 节棍咁啦。 系啦，跟住一 拍， 跟住佢就可以开啦。 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坊间开嘅方法。嗱，钟哥你研究咗好多年， 你有冇正确嘅解读噶？ 我有正确解读噶。 嗱，我曾经试过啲唔正确嘅先啦，用手徒手搣，即系搣个定，搣唔到啦。试过用铰剪剪，咁一定搣到啦。但 系 剪完之后咧，你褪唔到条肠出嚟啊。如果你剪得多咧，你就会冇咗啲肉啊嘛。咁你剪得少咧，你又接唔到出嚟啊嘛，又唔得啦。咁 有啲人有咧用牙咬个头。跟住咧，一咬咧，好容易咬亲牙齿。 系啊， 我唔系， 但 系 你练习有功啊。 我就曾经见过，点解我用住而家去到呢一秒钟，我都用呢个方法咧？就因为我见到有人真系用呢个方法一咬，好似搣香蕉咁样，佢咬开咗少少咧，就搣香蕉咁样，成条拉咗出嚟。 跟住你就可以即系剥皮咁样食啦，即系剥咗胶嗰层衣。 我就沿用呢个方法到而家啦。 哦，你都系咬一下先， 咬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细个 搣香蕉咁样， 细个开呢个肠咧，都系好似搣香蕉咁样。但我真係唔記得咧，佢喺個定嗰度唔知道有邊個巧妙位咧。其實一拉咧，佢可以有條線，跟住一拉落嚟，跟住條腸嗰個衣咧就好似即係又係搣香蕉咁。係 咪睇貴價你先有啊？ 應該唔係，我細個邊度錢食貴價嘢啊？ 咁啊，個正確嘅開腸方法係點？ 其實好近似鍾哥嗰個方法，不過。就有陣時都驚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啦， 啲牙齒 咬親啲牙齒啦。咁啊，原來咧用一種神器就幫到你啊！你屋企一定有嘅，或者餐廳酒樓 就係鉸剪， 唔係係牙籤 嚇、 啊。哦，原來咧幼幼嘅一條牙籤咧，只要咧篤落去個頭嗰度咧，撩兩撩，跟住咧就可以做到鍾哥嘅效果，拉落去好似香蕉咁，成條衣就可以剝到出嚟啦。 佢篤佢邊個位啊？ 篤喺個腸頭嗰個位，就係、是、你咬落去嗰個位。好啦。 嗰嚿銀 銀下邊 哦， 嗰個位係啦。嗱，當然啦，你話喂示範教係點啊？你好簡單嘅啫，喺各大搜尋器，你打呢啲魚肉腸後邊打牙籤，你就會出到一條視頻短片啊。咁啊，亦都可以咧帶領到大家咧進入一個新嘅維度，就係有啲嘢咧，你做咗幾十年都係咁做咧。Sorry 啊，依家原來有新嘅方法教你咧。唔係咁樣做，而且咧安全好多。 唔怪之以前咁多個阿叔咧，都中意咬住支牙籤喺街行。 我就係為咗魚肉腸， 係隨時想食腸。 從前裏。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 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闯浪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前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差唔多话俾你听，节日嚟到啦，曾比特嘅作品重建。 咁、我讲少少嘢先啦。咁啊，琴日咧，我咪出去吹吹风啦，即系舒舒气，买下嘢咁样啦。咁啊，行过街，咁啊，见到咧，即系谂起阿 O 之前讲过嗰句嘢，就系、是、关于炒栗子， 哦、 即系咪我哋有一次咪讲炒栗子公定乸嘅？ 系啊。 咁啊，但系咧，我就竟然去行到之后咧，我冇留意啲栗子系公定乸。我亦都冇留意究竟嗰啲番薯系紫心啊定红心、 你淨係留意炒栗子嗰个系公定 啦。就唔系啊。我系留意炒栗子嗰个。因为上次讲呢有机会佢系做装修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刻第一个眼望望睇你系咪装修嘅先。睇发觉唔系喎。因为我经过两档。 係都系女士嚟嘅。 两档都系都有个男士喺度。 女士都可以做装修喎有。 有系啱嘅。系啱嘅冇错。系啱嘅啱嘅。啱嘅。不过我睇嗰篇报道系男士嚟嘅。咁样。即系夏天嘅时候就系做装修，冬天就炒栗子咁样。 嗰一次呢咁啱经过嗰即系两档呢，即系行过几条街有一档啦。咁啱两档都系一男一女。咁啱嗰两档炒紧嘅都系一个女士。 哦、 都系个女人攞住个草。 咁男士做咩喺度？推车啊？ 加炭加炭。 喺隔篱好悠闲。吓 吓， 喺度唔知整紧啲胶袋啊定纸袋。我点解个现象咁奇怪嘅？点解 咁花木兰嘅件事？ 一啲咁即系要咁体力嘅嘢，个男士又唔搞，咁女士， 会唔会系咁啱咋？即系个男士炒咗九个钟头， 系啦， 叫女士帮手， 俾你睇到嗰半个钟， 就系睇到嗰一个钟头佢偷鸡咁样系嘛？ 咁但系咧就睇到咧， 有买炒栗子食啊？中国咁嚟？ 我冇啊， 冇啊，系嘛？食下啊嘛，冬天过下呢啲冬天时令嘢啊， 跟住又要拣啊嘛，即系我惊我同佢讲，唔该。全部要攻 或者要离学嘅，睇下你嘅功力点样离学 嘅。我上次见到有一档咧，我都忍唔住走去买咗个番薯，咁但系我又问佢啦，我谂住有得拣啊嘛，咩紫番薯、黄番薯同埋橙番薯咁样。 橙系最甜，好似 系啦，咁啊橙系最甜，我话谂住喺度认叻啦，我要个橙色番薯有冇啊？喂，佢冇，佢净系换咗句冇啊。黄色要唔要？唔要冇啦咁样。 哇， 系啊， 吊高嚟摆系咪？冬天人哋旺季啊嘛，系咪先？ 照买一个咯。 你唔好以为买番薯平啊， 系 几贵噶， 系啊， 边档几贵。 所以细个先有一个谚语叫咩啊？鬼鬼祟祟偷番薯， 因为贵咯， 因为 冇话偷鲍鱼噶，冇话偷。有冇听过人哋偷鲍鱼啊？我冇听过啊， 鲍鱼食完都唔饱啊。 我冇听过啦，番薯有人偷啦，真系啊， 番薯偷完啊，系唔好讲呢啲啦。哦，今日讲下上次咪钟哥提过咩啊？如果有啲小朋友咧，佢成日挂住打机，咪有个套路嘅 专业咯， 系啦， 专业 就要佢去到好专业咁样， 写埋报告， 写埋报告，即系过关点过啊？如果过唔到关，又要自己反省，写作篇文出嚟，点解你过唔到关？个关键位喺边度？仲要有个 solution 啫，你点样去到解决呢一关嘅问题？咁其实系即系小朋友睇到都头痕。另外咧都有第二个套路，呢个都系喺内地方面咧，有人就用呢个方法去到用第二个方法对付自己啲小朋友，成日打机嘅问题。咁个阿爸阿妈见到个仔啊，成日坐喺度啦，加上現在天氣有啲凍咧，唔係好願出街，咁運動啊冇曬啊，淨係匿喺屋企都係為咗打機嘅啫。好啦，於是乎咧，為咗打擊佢，因為鬧啊鬧過啦，講就講過啦，為咗打擊佢，甚至乎為咗糾正佢呢個錯誤咧，佢哋用咗一個忽發奇想嘅方法，佢使咗筆錢，使咗筆錢咧，邀請一啲電競嘅高手， 哦， 就喺個網上邊咧。做到一樣嘢， 欺凌 接近欺凌，不過人哋好正面嘅，正面嘅，徹底打低自己個仔，打到佢體無完膚，打到佢完全對遊戲失曬興趣 同埋 信 心。即係擺明喺一個遊戲裏邊戰勝佢啊！ 冇錯啦，因為你現實世界你勸又唔聽，講你又唔理，咁點咧？咁唯有阿爸媽自己又唔係電競高手，咁於是乎咧就唯有出邊請槍。 係。等佢有挫敗感，同埋即係白啲咁樣講，羞辱佢，令到佢咧失去信心，咁就會專心讀書啦。以為係咁，係 啦，咁啊希望孩子呢方面失去信心，戒掉呢一個嘅網癮啊。 咁啊真係奇怪喎，呢個方法即係家長個標準好難捉摸啊。 嗯， 譬如話如果打機就用呢個方法啦，讀書咧又唔係喎，我揾一個好好好叻嘅人。教你读书，帮你成 个套路会改变嘅。你揾个好叻嘅人教我，我就会即系啲小朋友好容易心谂、哎，你读得叻梗系叻啦。 系啊， 佢哋会净系谂你读得叻就梗系叻，唔会谂埋你点解读得叻嘅。 冇错啊，系啊， 你读得叻，你梗系大声啦。 同埋咧，有啲家长都系噶，即系踢波咁样学踢波啦，揾哇好劲好劲嘅足球员教。喂，佢好劲啫，唔代表佢识教啊嘛，系咪先？识教又唔代表佢自己踢波叻啊嘛。同埋小朋友都会谂，哇，你揾阿斯朗啊，即系阿美斯嚟教我踢波，我都学唔到啊，遥不可及嘅。我不如提早放弃好过啦，咁样系嘛？ 太早打击佢嗱，咁但系呢个方法得唔得咧？成功咗喎、 啊， 真係成功咗！個電競高手咧就連續咧不斷咁揮低佢個仔仔，因為佢仔仔都應該唔渣嗰啲嘅，咁啊連續揮低咗幾局咧，都係體無完膚咁樣，咁啊個仔仔就直頭激到咧當場。泪崩 啊！ 哇，系啊，喊晒咁口啊，仲更加就我遇到个好劲嘅敌人咁，佢梗系唔知阿爸阿妈自己有负面啦。我遇到个输得好惨，我好嬲啊！我以后唔打机啦。系啊，呢、 啊、 招可以参考喎、 啊。俾佢睇龙珠啦。 吓、 啊。龙珠啊，阿孙悟空咧，都系每一次遇到更强劲嘅敌人，佢先至可以 进化 杀阿人噶嘛。 如果佢连埋啲电竞高手咧，佢可以秒杀埋啲电竞高手，咁我就觉得阿爸阿妈咧。应该叫翻佢个仔去打机，做一个专业嘅选手。 系啦， 六十，拜拜。 靠近达旺市附近嘅实际控制线，即系采取印军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双方之后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双方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机制。报道话，今次是自2020年冲突以来首宗类似事件。当时中印军队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曼河谷发生激烈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解放军丧生。在本港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非法禁锢藏有仿制枪械、贩运危险药物和袭击导致身体受伤。警方接获线报，指一名尼泊尔裔男子因为债务问题，被另一名尼泊尔裔男子非法禁锢在庙街一个宾馆单位，其间人亮出怀疑手枪。警方寻日挨晚进入宾馆救出受害人，并在单位内拘捕相信是主脑的男子和两名非华裔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支仿制手枪和一袋大麻花毒品。警方话调查发现案件涉及30万元债项，事主在荃湾被强行带走，期间被人以仿制手枪的枪柄袭击头部，导致面部受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09美元，卖出1782.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嚟到港澳全真啦，云集内地、香港、澳门30多位政商界人士同埋专家学者，回顾香港喺国家改革开放历程当中嘅贡献同得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了令到场景更加真实，摄制队历时5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到北京航天城，希望全景展现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二的早上8:12，这个环节呢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成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同我们看看市况。昨日港股要跌的，跌437点，但是呢见到北水继续积极买货，63.7亿呢，热捧一些指数的 ETF， 包括呢就国指 ETF 啦，和盈富基金，北水加仓分别就21亿和17.5亿，好像呢都有个购买欲在这里，或者投资欲都挺好。Kenny 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后市，麻烦了。 好啊，我諗就明顯開始有啲長線啲嘅投資者或者啲基金咧就部署緊即係出年嗰個係大市嗰個配置啦。咁而家你即係陸續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大小行啊，或者外資行又好啦，或者中資行都好啦，都開始陸續發表一啲即係出年方面睇法嘛。咁一般嚟講嘅話咧，大家都會係即係睇內地方面咧就逐步復常啦。咁就令到咧帶動到呢個香港咧個係GDP 方面咧都會有一個改變喺度嘅。咁而一般睇翻內地出年嘅 GDP 嗰個增長方面咧，如果復常嘅步伐咧係正常嘅話咧，咁都係理想嘅。咁而唔好忘記咧，就係今年嚟講嘅話咧，港股尤其是港股啦，其實喺環球嗰個係股票市場嚟講個估值咧，都係相對嚟講係非常之低嘅。咁當你部署一啲新嘅資金配置嘅時間嘅話咧，咁我諗出年嗰個係百分比咧，擺翻喺港股又好，或者喺個亞太區股市好啦，都會多翻嘅。咁所以變咗通常我哋之前咪解釋過，一般嚟講啲大型投資者方面咧，就去買一個市場之前嘅話咧，可能都會買定一啲當地嘅指數嘅 ETF 嘅，因為當你買咗啲 ETF 之後咧，佢再加倉落去啲正股上面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個 ETF 一定會水漲船高噶嘛，因為你指數會升啊嘛，咁咪變咗可以有一個即係雙重嘅一個係收益咯。 系咁啊，散户都可以睇睇啊北水嘅脚影啊，真系。 系啊，咁啊，即系讲开北水，睇下内地咧，其实都有好多即系令到楼市咧可以回稳嘅招数已经出咗啦。咁暂时咧都好似睇到，啊都 OK 啦咁样。喺如果我哋前瞻性去讲咧，譬如一啲物管股啊，呢、這个板块可唔可以提高一线咧 ，Kenny？ 我觉得管會比內房方面咧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內房方面咧，雖然都受惠翻就個家定產啦、三支箭啦嚇，咁啊叫大大咧就係舒緩咗一啲係流動性嘅問題。但係咧睇翻留意翻咧，近排你見到其實譬如碧桂園啦、新城嗰啲嘅話咧，都係陸續出嚟係配股啊。咁始終咧，因為點解咧？呢啲咁嘅內房上市公司方面咧，佢哋都好多發咗啲境外債、美元債嘛。咁內地方面咧，之前嗰啲譬如三支箭啊，或者一啲即係幾條嗰啲話咧，主要都係針對翻一啲境內嘅貸款啊，嗰啲或者還錢嘅問題啦。咁或者補交樓，其實最重要係focus 翻喺補交樓上邊比較重要啲。咁但係嗰啲美元債嗰啲話咧，都要係喺境外集 資先可以還到啲美元債噶嘛。咁所以變咗咧，你一睇到佢哋咧稍微好啲，氣氛好啲嘅話咧，有成交嘅，咁佢哋都會出嚟咧就係伸手攞錢嘅。咁呢個咧，我諗唔多唔少都影響咗個升勢咯。所以物管會好啲咯，因為物管佢自己本身嘅 cash flow 方面咧都係比較強，同埋如果你話國家政策係補交樓嘅情況之下咧。咁物管就會直接受惠，因為你交咗樓，你要人管理噶嘛，你唔會冇人管理嗰個係屋苑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就係話佢哋嗰個organic growth 咧都自然會有個增長喺度咯。 另外咧就都睇到啊，而家中港兩地放寬限制啦，咁啊提升兩地嗰個人流啊、貨運等等嘅，咁啊近日亦都見到內地譬如真係交通啊、快遞啊、航空等等相關嘅數據咧都有明顯嘅改善。如果你話譬如航空股啊，甚至乎物流方面咧嘅板塊，會唔會都前景算係有方一有個好嘅方向咧？ 嗱，內地咧放寬嗰、那個疫情管控咧，我都要細心啲睇，就話睇翻其實佢國家政策或者好多嘅 comment 都係話，主要係見到字眼係優化呢個係疫症方面嗰個係管控嘅。咁佢冇話即係從來冇提過話全面放開喎，全面放鬆喎。咁你就要留意翻啦。呢、這個咧可能只係咧個目的就話令到呢個係喺省同省即係國內裏邊咧嗰啲人流啊、物流啊、交通流嗰啲咧就係、是活動翻正常，令到一個經濟活動方面咧，就係即係盡量去恢復翻個正常，推動翻經濟。但係唔代表咧就對外開放，呢個就要留意翻。因為你睇翻其實內地而家開放咗啦，叫開放咗鬆咗啦，但係留意翻另一啲新聞就話咧，其實醫院係排隊喎，要同埋咧啲藥品咧都搶購一空嘅，佢翻升温咗啲，升咗幾倍。連帶香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啲連鎖藥房咧，都突然間冇曬啲。 有啊，有都有睇報道見到呢啲情況。 係啊，我親身都見到啊，本來想買啲藥啦，咁見到啲價都係衝咗好多。原來咧就好多內地嘅朋友會嚟香港去採購咯。咁、所以呢個都睇到其實係咪完全解決咗個疫症咧？唔係噶嘛，佢疫情仲喺度噶嘛。咁只不過咧就喺個。復常同埋呢個控制疫情裏面咧，就優化咗佢，咁所以唔係話所有一啲係對外航空嘅公司方面都會受惠咯。 琴日咧啲藥股啊升啦，不過我都係關心 Candy 啊嚇，即係你買藥冇事啊嘛，最緊要身體健康啊，會長係啊，你要幫我哋做節目之餘，同埋呢排咪捱夜睇波睇得多啊，Candy 身體健康啊， 身體健康。 可能打邊爐打到呢排咧，阿 Sir 講另外一個 topic 嘅 呢 個 餐飲股啊，想同你講餐飲股啊。呢排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即係之前我哋成日都講啲餐飲股就係嗰啲咩九毛九啊、海底撈啊、或者係呢個Sabu Sabu 都係內地為主嘅。但係近排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啲餐飲股咧，就其實依幾日啊，依個禮拜咧升得好犀利嘅，包括你見到咧，以前冇乜人炒嘅泰興啊，都破曬位上嚟啦。咁另外就即係翠華啦，1314啦，就更加就三支大洋燭咁抽上嚟啦。連帶咧就大家樂啊、大快活嗰啲嘅話咧，個圖咧都唔覺咧由低位升咗好多上嚟嘅。咁即係雖就係聖誕單節啦，但係我相信應該大家唔會去大家樂大快活食聖誕大餐啩。咁 係，但係我估係炒緊一個復常概念啦，啱唔啱啊 ，Kenny？ 係， 我覺得應該係復常概念多過節日概念咯。 咁啊，即係大家可能慶祝聖誕節嘅時候，可能都諗諗啊。不過即係你話餐飲股嚟講咧，都真係即係好耐未見過咁好嘅一啲成績啦，特別係股價表現咁啊。所以散户股民咧都密切留意翻啦，咁樣係啊，因為即係股票市場。都風高浪急，我今日咧即係今日唔係打開財金版，打開娛樂版，見到有位女歌手係啦，都話、即係投資， 我睇到 投資科技股都報咗5000万咁啊！Kenny， 你真係遲啲搞下講座，教下大家啲正確嘅投資界度，投資態度，特別係科技股嗰啲投資，哇！5000万真係大拿拿咁樣就倒過水，啱唔啱啊？嚇 ，Kenny 嚇， 係啊，因為始終你投資當然一定有風險嘅，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一樣嘢，就話其實而家嗰個要留意翻個投資市場嗰個情況咧，同以前係好唔同嘅。即係自從呢個有量化寬鬆之後嘅話咧，其實因為錢多咗好多，流動性多咗好多，所以咧你嗰個波動性咧相對嚟講係好大啊，可以係即係短時間裏邊咧急升，亦都調翻轉咁短時間裏邊急跌。你諗下嗰時嗰啲，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或者科網股嗰啲估值係即係完全係飛天噶嘛。咁所以變咗當你由呢個係夢想嘅時間落翻嚟嘅貼翻地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就當然嗰、那個股值就會大幅下調啦。 係啊，咁所以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咯，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消化费都系啱嘅，咁啊。海咩公园呢、 嗯、 啊海咩公园呢咁就推出呢个圣诞优惠变成呢个白色小站咁啊、 哦、 有啲欧陆圣诞市集嘅门票呢大概20蚊张咁你都应该可以喺园区入面啦去即係叫做游览下啦游历下啦咁样。 即係有时觉得呢啲主题乐园呢其实都几忙啊。 係、 嗯。万圣节。就即刻变见鬼， 系啊！ 咁去到冬天咧就要见雪， 系啊！ 咁春天咧可能见炮竹， 系啊！ 即系好忙啊！佢哋 系见财神， 见财神， 见财神， 系嘛？好忙啊！ 系啦、 啊， 即系所有嘢都系一见一见就发财咁样，系咪、啊？即系新年就见财神， 系 啊！ 即系嗰啲叫做 Halloween 又有新玩法。嗱、 啊， 今次咧就有俾你手制下一啲姜饼人啦，同埋现场咧、嗯、就烹煮红酒咁样， 哇！ 好欧陆啊呢件事， 系 啊，俾、你过。一个咧欧陆啲嘅圣诞节， 即系无端端你喺屋企唔会整姜饼人噶嘛？ 系啊， 系从来姜饼人都系卡通片入边嘅。 佢应该都准备咗圣诞老人同大家影相噶啦，系嘛？如果咁样， 有 啊， 依家仲要 佢都有动物，啊、有冇啲真系真鹿喺度影下相啊？ 咁啊，真嘅 系啊，鹿又冇啊。不过可能威威司令会振兴咯， 可能。 不过其实佢哋都好好嘅，即系冇话要啲海洋生物带翻个。即係聖誕老人帽嘅嗰啲啊，如果唔係到時啲叫做動物團體又話咁樣好剝削嘅咁樣，咁唔好啦，自己 key 落去算啦咁、嗯、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係、是、今次今日除咗聖誕老人咧，其實都有啲女聖誕老人嘅。嗱、 嗯、 呢、這個又係啊，叫聖誕。 嗰啲叫聖誕 女老人， 唔係聖誕女郎。 聖誕女郎 係啦，嗱，我成即係好似咧變形合衣同埋變形女合衣，啊、究竟點講佢嘅名咧？中文 嘅喎，如果你見聖誕老人咧，後生係唔得嘅，一定要係有須啦、肥啦、老啦，咁佢瘦啲都得，但係都要老啦。咁、 嗯、 但係聖誕女郎咧，佢又唔可以老， 係啊，一定要瘦， 一定要瘦， 靚咁、啊、樣感覺。 同埋咧，你唔可以叫佢咩啊？聖誕。老人 OK 啊，聖誕老婆你又 唔得喎， 啊、老婆都係個嘛，係嘛？咁所以咧，好難講佢個名啊。女聖誕老人得唔得啊？ 都得嘅， 係啦，咁樣會，因為今次咁嘅其實都多咗好多女聖誕老人出沒派禮物嘅、 嗯， 即係各大商場以至每年咪有個聖誕老人比賽嘅、 嗯， 其實唔係淨係男士有得玩噶嘛。咁、 嗯、 如果唔係你就、 啊、 就唔多元共融啦。 香港人贏過㗎嗰、那個比賽， 係啊係啊， 好犀利啊！ 係唔知嚟緊會唔會可以再攞多一次聖誕老人 獎 啊？希望啊！ 系啊，咁啊呢个大家可以睇睇啦。嗱，关于呢个主题乐园呢个圣诞传承，好好好咧，咁啊自己揾啲资料去睇下啦。咁都支持下园区啊吓。如果唔系，你净系睇到啲新闻报道，见到佢有亏蚀，亏蚀十几亿咧，咁跟住你又话，哎呀，点算啊？咁啊唔掂啦。咁大家去睇睇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同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及卫生局协办嘅国际环保博览，由听日起咧至到星期六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一年一度嘅亚洲环保业界盛事噃。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思芬，今年环保博览咧将会以一个全新結合實體同埋網上展覽嘅 Exhibition Plus 模式咧，係進行嘅。咁啊，實體展咧係將會喺12月14日至到17日咧，就喺灣仔會展嗰度舉行啦。咁而相對二嘅網上智能配對服務咧，就一路會直至咧係12月24日嘅。咁今年嘅博覽咧已經係踏入第17屆噶啦，吸引咗咧200家咧嚟自9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展商參與嘅。喺亞洲方面咧，就有日本、新加坡同埋台灣等嘅展商啦。咁而歐洲咧，則有嚟 自法國、德國和瑞典的展商，同時也會有加拿大和日本的展團，當中日本展團更加是歷屆規模最大的。其實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將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納入了在他們疫情後的經濟復甦的計劃裏面，並且確立了實踐碳中和的目標，可見其實環保產業的發展空間是非常之龐大的。今年博覽就會以綠色創科力增碳中和做主題，並且有九大的專區，涵蓋了綠色運輸、廢物處理及循環經濟、綠色建築及能源效益，以及綠色金融及 ESG 相關的服務等等的。亦都有專為新進企業而設的初創專區。 Baron， 不知道今年的環保博覽有什麼特色產品又或者是技術可以介紹一下呢？ 今年呢，我們就剛才說過，日本展團呢規模呢是非常之大的，他們今年呢就獲得香港日本人商工會二所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是鼎力支持的，帶來了38間的參展商，並且會展示在綠色運輸、資源循環再造和綠色金融及 ESG 相關的嶄新產品和服務的。亦都有一間知名金融機構的參展商亦都會介紹它綠色融資的解決方案和怎樣去幫客戶實現碳中和的。另外今年施政報告亦都有提到，政府在2035年之前就會停止登記新的燃油和混合動力的私家車的了。今年的博覽的綠色運輸專區亦都會展示多款的電動車和相關的充電設備的。其中一間的展商是將會帶來一個最新款的電動私家車的，它這個航程是高達460公里咁遠嘅，而且咧係配備咗快速充電功能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兩間展商咧，分別會帶嚟咧輕能嘅巴士同埋輕能電池嘅。咁其中咧喺現場展示嘅輕能單層巴士咧，係仲未喺香港投入服務。咁啊，今次博覽咧就可以俾業界同埋大眾市民咧可以先睹為快嘅。 嗱，除咗剛才介紹嘅綠色運輸專區之外咧，綠色建築及能源效益都係今年不容錯過嘅展區嚟嘅。Byron 唔知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多啲咧？ 好啊，近年嘅綠色建築咧，其實係越嚟越受到重視嘅，因為喺都市嘅碳排放之中咧，有好大嘅比例咧都係嚟自建築物。咁有首次參展嘅公司，佢哋將會展示個一站式嘅節約能源方案嘅顧問服務啦。咁通過測量同埋數據驗證咧，就為建築物提升智能照明同埋室內空氣質素嘅表現嘅。咁亦都有參展商咧係會嚟到介紹佢哋研發嘅小型但係咧效率好高嘅發電機系統嘅。咁呢種系統咧可以喺微風嘅情況底下發電，咁啊有效提高風能轉化為電能的效率，實現使用風能可以發電滿足一個家庭用電的理想。 我知道博覽期間其中一個重頭戲就是亞洲環保會議了， Byron 不如都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啊，今年的亞洲環保會議其實就會涵蓋幾個熱門的主題的，包括實踐循環商業模式、維修和重用的潛力，亦都有邁向淨零、建築節能改造和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的環節，看看如何創建香港成為區域碳交易市場等等的議題的。我哋系会请嚟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业界领袖咧，分享佢哋嘅经验同埋建议嘅。咁而另外咧，近年全球咧亦都致力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啦。咁绿色金融嘅重要性咧，亦都系与日俱增嘅。咁我哋今年咧亦都邀请咗金融同埋环保等业界嘅翘楚咧，去探讨点样可以持续金融咧，系加速净零转型、中小企同埋气候科技呢几个议题嘅。咁而另外咧，我哋都请嚟一啲专家咧，系会介绍社区内可持续发展嘅项目，内容相当之丰富嘅。 博览最后的一日就定为公众日，不知道市民可以参加哪些活动呢？ 今个星期六即是17号博览的最后一日，我们将会是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入场参观的。到时我们会有天文台举办的关于气候变化前因后果的讲座的。当日亦都会设有一个绿色市集的，给参观人士可以选购各种的绿色产品，包括可以用绿茶加工而成有除臭防菌功能的枕头，亦都有一些全天然的环保清洁剂，以及香港本地珍珠首饰等等的。大家还可以参与一些环保工作坊，包括有 VR 海底漫游、DIY 珍珠手绳和纸巾盒做篮球机，以及一些滤水器的 STEM 工作坊等等。我们希望透过公众日这么丰富的活动，是鼓励市民更多认识和参与环保，实践绿色生活的。 国际环保博览除了业界人士，亦都欢迎各行各业，特别是从事生产、建筑、工程、物业管理等人士参观，快啲上网报名啦！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接近榕园路对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黎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平新村里。另外都是青山公路就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就在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在扫管佛路。田下路去返青山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洪水桥嘅田心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埔仔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撰文解释，这个战略举措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着眼于促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全新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当然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啊！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各位。 哇，咁精神嘅，睇嚟你冇挨夜睇波啊？ 系嘛？唔系晚晚都挨， 系啊， 晚晚都挨咧，就一定唔掂噶啦。 系咪啊？ 系嘛？嗱，而家半夜睇波，一路咧就有电视睇啊。 嗯， 我记得以前咧有广播嘅， 系咩？ 净系得听嘅啫。 系、哦， 好似系咁样啊。 有人收音机啊，俾啲的士大哥去听下嘅你广播啊，系嘛？ 不过收音机系听波咧，系有一个好处嘅，你可以幻想， 嗯、 可以谂到嘅。 系 啊，以前啊叶般切卢振轩广播咧，真系一绝嘅。虽然唔需要用到助语词， 系啊系啊， 但系啲听众都好多助语、啊、助语词出嘅， 亲历其境咁样。 系啊 系啊。 好啦，嗱、嗯，我哋讲睇波啦， 系 挨夜啦。咁好多人咧就话：哎呀，我系咪热气啊？又咁啊，睇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开始啦。 咁就又口損啊，喉嚨腫痛啊，瞓唔到啊，面又生瘡啊，又便秘啊咁樣。 係 嗱，廣東人就話熱氣啦、啊，啊，你係咪熱氣啊？咁啊，內地就話上火啦、啊，即係成日聽啊，乜都話係上火。咁啊，我話抄資料，唉，真係咁多年都未抄過熱氣，熱氣點樣咧？ 係啦， 咁原來發覺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咧。就有篇文章是讲中医何以清热气的。 哦。 讲、啊、开呢中医药那里呢浸会大学呢就会将会办这个政府那个中医院啦。 是啊。 那个将希望就2025年就完成啦、 嗯。 有400张病床、 嗯、 这个浸会大学的。 是。 好啦。但是呢隔离原来有一间好大的。是。 是 中医药那些測檢的地方嚟嘅，嗰度好大，有四個大嘅足球場嗰個面積，四個喎，一二三四，係大球場嘅面積，所以亦都相當大。咁所以咧，中醫藥結合咧，應該係一件好事。 嗯， 但係呢個係一個漫長嘅嘢。 係啊， 好啦，咩叫熱氣先？ 嗯， 熱氣咧，原來一睇咧。嗱，呢啲啊，我唔係專家啦，我就係、是、啊按書直讀嘅啫。原來咧，我哋五臟六腑都係有火，咁啊點解有有火咧？原來有兩種火嘅，一個係實火，一個係虛火、 嗯。 由不同地方引致嘅嘢咧，亦都係有火。嗱、啊，譬如呢、這個飲食唔節制啊，過路疲勞啊咁樣咧。咁就會口舌生瘡啊、失眠啊、口渴啊，呢叫心火啊，心火好多人都好旺噶啦、 嗯，心火盛啊，正所謂係嘛？ 咁、有啲話肺火啊、牙根腫痛啊，啊咁啊，亦叫胃火啊，或者眼睛啊，好多眼分泌啊，咁樣呢叫肝火。 係 啊，仲有咧就是、腰酸背痛啊，啊汗出好多啊，咁樣啊。心烦失眠又叫肾火， 系 啊咁多火点搞咧？咁样咁啊又要啊！以前我哋细路仔唔识，去凉茶铺饮翻碗凉茶啦，又24味啊！嗰阵时我哋就好多凉茶铺、嗯，因为要听收音机啊。 嗱，我啊识啊，甜甜24味，歌仔都有得唱，啱啱先？ 系啦，冇错啦。 咁啊， 但系嗰阵时我都细路仔咧。我都好佩服啲人睇中醫，因為啲藥好威苦噶嘛。我哋入涼茶鋪飲借水嘅啫嘛，借水 買西藥都有西藥苦嘅，兩樣唔同苦法啦。我記得 借水平啲啊嘛，唔係借汁啊，借汁啊貴啊嘛。咁啊坐喺度慢慢飲、嗯，吹下風扇。好啦，咁啊呢個所謂一熱氣咧，咁有叫做實同埋虛啦、 嗯， 啊兩種咧。呢啲咧就要真系要请教中医啦。 系 好啦，但系我哋去睇翻，如果中医药嘅结合， 系 咁我哋又点睇呢啲病征咧？嗱，譬如你话哎呀睇波睇得太耐啦，瞓唔到啦，好、简单啫，调息好，瞓下觉啊，或者大赛近决赛嗰排请翻几日假咧，咁、等你唔好即系乱晒大龙，做嘢又做错嘢。啊，唔系俾老细闹咁简单， 系 系自己嘅责任噶嘛， 冇错冇错。啊， 虽然系有噶，啊电视台做香港早晨，我都见过人瞓觉噶。 我今日冇， 唔系真系噶，我对住佢讲嘢，讲讲下，咦，佢眯埋对眼， 系啊，你咪后话俾我听系边个嚟啊？ 咪后讲俾你听， 我识唔识啊？ 你识嘅， 又识嘛？ 咁我见过，我睇佢眯埋对眼，我咪自己继续讲啦，讲到够钟啦，唔系点啊？ 咁你又睇住个倒数咯， 得噶啦，佢入标俾啊， 医生两分，仲有两分，讲多两分咁啦，系咪啊？跟住出 trainer 咁 样，哎呀，好笑都话，如果口生疮咧，生痱滋啦，热气啊实有噶啦，啊有啲人一食条薯条咧就有，咁但系喺西医角度咧，生痱滋热气咧，我哋系揾唔到原因嘅，亦都冇人会去做呢啲研究。咁啊点咧？唯一系查啲类固醇嘅药膏。嗱、有啲药膏市面好多，唔系类固醇咧，冇乜用嘅，所以都系要睇医生。咁啊，另外啦，喉咙痛啦， 嗱呢排喉咙痛啊，个个真系要小心啊！你未必系真系热气， 系啊， 最怕你中招嘅。 系啊，中招同埋有机会嗰、那个诶、叫做流感， 流感 啊，流感 又所以又系要希望各位打流感预防针啦。 系 咁啊，食啲润喉嘅嘢啊，喉糖啦、啊，如果真系好重要睇医生啦、啊，睇下使唔使食抗生素啦、啊。 系 啊，咁啊，另外咧调翻转头啊，有啲人咧。睇完波兴奋过，自己涌过就入咗波啦，瞓唔到啦，啊，咁系咪又要食瞓觉药咧？ 系 啊，瞓觉药咧，你短期食冇乜大问题， 系 但系咧最怕有一样嘢，你睇波唔够瞓，好眼瞓，你又搏命饮咖啡， 系啊， 咖啡因又提神， 系啊， 咁啊你跟住睇完波又想瞓觉， 嗯， 做唔到噶， 我都几干扰到啊！你都知道我朝头早就晨光都饮得咖啡多咧， 系啊， 有阵时偶尔咧，即系过咗量咧，都有啲负面嘅反应，呢、 這 个大家都要了解翻， 系啦系啦，咁、所以有适当嘅调节啦，咖啡与溶茶啦，咁、啊面啦，面啊生疮啦， 系 啊，不过。是啲后生仔会嘅啫，去到中年啊，长者啊，生疮。 我睇下你有冇青春痘先， 够瞓啊嘛。 你应该仲青春嘅，不过就冇青春痘啦。 冇啦，冇青春痘啦。 系。 咁啊，譬如你最紧要咧油脂粒咧，你又唔好乱挤，啊啲暗疮挤咧，越挤就越衰嘅。 系。 啊，咁啊，便秘啦，亦都系一个热气。中醫嘅熱氣嘅其中一個病徵啦，咁、啊，我哋喺西醫角度咧，喺個食物方面啦，譬如你要飲多啲西梅汁，西梅汁咧就可以好天然咁樣幫下你大便清嘅，清下佢嘅，咁 眼有好多眼屎啦，眼屎咧通常如果係白色嘅咧。抹咗佢就得。如果系好黄嘅咧，可能就有啲眼发炎啦、 哦。明白 啊，就系、是、要咁做、对付呢啲所谓热气。 呢、這个叫咩？世界杯后遗症、啊。 世界杯啊，而家唔系后遗噶啦，而家系正在嘅。 正在 后遗症又有第二堂。 哎，好啊，大下堂再同我哋跟进下。 所以咧，无论点样都系要休息多啲嘅。 知道啦，医生嘅说话我哋都听嘅。多谢李嘉仁医生 okay,，thank you。 拜拜。 在想。 又讲路又漫长，见闻实在在眼前，风中花梨园带上细笔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深暗古人说若会开门，窗外古琴悠然，琴声平平孤单，我们擦了几颗理想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便被云染，一句深暗古人说若会开门，何苦言辞舍身冰雪雨落 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今日呢一个日子同马系相当之有关噶，究竟系点解？转头话俾你知啊。 Feed me to the lions, throw me to the wolves, drop me to the floor, I ain't never gonna crawl. Tackle like a shark, that's treat me like a dog. Call me what you want, 'cause you're right, I'm an animal.Convincing myself that I'm human, played by the rules that nature won't use. I knew on this earth I'm a fool.In my head, and now it is constantly roaring. Out of the darkness, I make a noise. I'm finally finding my call 今日12月13日叫做 Day of the Horse， 当然就是为了要庆祝马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无论在文化上、历史上，定或是经济上面的贡献，其实都真的相当之犀利的。由2004年开始成立的这个日子 Day of the Horse， 要先讲下马和人的关系先。根据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的一个研究显示，第一次马在人类历史出现的时候，已经讲紧公元前3000至4000年的时候，在亚洲地区出现的。不过当其时马和人类的关系是属于人类和食物的关系，因为那时马的功用就是为人类提供奶和肉，即、就是食物和饮品。在到后期的时候，才开始对于人类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是农业又或者是交通上面有更加多的贡献的。原来马匹都有成400多个不同的品种的，一只马可以重到成998个 kg 那么多，而高度方面可以高到成175 cm 的。虽然今日不是星期三没赛马，不过都可以趁住今日 Day of the Horse 12月13号去欣赏下这种这么特别的动物马匹。 其实呢香港很多人都是马主来的。 是啊， 我们三个都有养马的。知不知道养了什么马？ 什么健康马是吗？ 是健康 马你养啊，我有养住啊，养了几年的了这只马。 现在这只呢我们养了大半世。是 什么？ 不是啊。 不是马。 不是 马。是 吗？ 你那只养得耐一点，老马来的。我那只养了几年啊，即是后生一点。 所以我最近经常说不是吧。 是吗？好啊，那最重要不是那些什么红马那些就好了。健康马最重要啊。健健康康 系啊，喂，仲有啲时间同大家讲下咧、嗯。其实之前咪有位日本人咁啊，叫前泽友，就系富豪嚟嘅， 上过太空嗰位， 上过太空嗰位，咁啊佢都成功落咗落嚟啦，咁即系落翻落嚟地球啦咁样。咁佢个体验当然系得意啦，佢亦都喺太空上面拍好多短片，系啊，又做直播咁样，咁都系得意嘅。咁佢之前嘅时间咧，咁都有提过佢会叫做招揽一班嘅人，咁嗰班人咧就可以得到招揽之后咧就免费。因为佢俾钱啊嘛， 系啊， 就免费上太空嘅。 呢个我好期待，因为佢上次讲咧就话会带艺术家上去嘅。 系啊， 咁我想睇个名单有冇艺术家。 今次咧佢入边的而且确咧系，因为佢自己都话佢自己系一位艺术家，因为佢中学嘅时候佢已经夹 band 啦，对音乐啊，对艺术，佢会收埋毕加索啲画。 佢讲佢自己系咩都得嘅， 系啦、 啊，佢咁有钱， 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佢咧就今次咧。邀请的人的名单里面都相当之丰富啊、嗯、的而且确呢是会见到有艺术家啦，有 DJ 啦，总共有8位的、嗯、有 DJ 是捽碟那些打碟那些是 我們的 是啦是啦 捽碟那些捽碟那些 DJ 来的著名 DJ 啦，也都有专业的一些叫做火箭追踪者兼主打太空内容的 YouTuber、嗯咁啊，上到岁又可能会拍好多片啊吓，咁、 哦、 另外亦都有舞蹈家，系、 哦、 一位嚟自捷克嘅舞蹈家，亦、嗯、都会一齐啦。印度一位嘅演员、 嗯， 演员都会有被邀请上去， 嗯、 跟住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美国嘅摄影师以及咧就制片人啊，亦都系其中一位上去。好啦，爱尔兰嘅摄影师亦都得到邀请啦。另外咧就系摄影师有两位添，爱尔兰同埋英国嘅摄影师都分别咧就上去嘅。咁、 嗯、 仲、 嗯、 有两名嘅候补成员啊，分别咧就系2014年冬季奥运会嘅叫做单板滑雪金牌得主啊，同埋一位日本嘅舞蹈家。咁啊呢两位就叫做后备啦咁样。咁啊啲成员入边咧都有嘅，都系有啲叫做艺术嘅创作人喺入边。咁、嗯、亦都唔系话。冇科學嘅成分喺入邊，因為通常上太空咧就係做好啲研究啊、探索啊呢類咁嘅事。但係今次佢上去咧，係用另外一個角度咧去到探索呢個宇宙，就唔係從科學嘅角度，係、 嗯、 從點樣去到探索人類嘅方向、嗯、人類嘅未來喺中間點樣攞到啲啟示咧、 嗯？ 希望將呢啲嘅元素咧就帶翻嚟地球，即係等我哋對太空咧、嗯，除咗係有一種叫做科技啊未知之外。原来太空亦都可以俾到我哋，系咪有希望咧？ 活法啦， 佢少咗一个啊，佢应该揾一个作家上去， 即 系好认真地讲，因为佢作家就可以再天马行空啲，将佢变成一个文字啊，又或者一个画面啊，俾大家睇啊。 嗯，有咩好期待呢个太空之旅？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系 喺隧道入口附近，即系其实都冇乜龙尾嘅。西行过海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沙田去九龙吓，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嘅啫。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咧，香岛道南区嗰边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多车噶，龙尾去到深水湾道。仲有就是南区的黄竹坑道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黄竹坑医院至到南湾渔心酒店咧，都是多车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就多车。新界方面咧，而家西贡的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好多车嘅，尤其是去科大嗰边，龙尾去到琴苑嘅，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西沙小竹。新界咧，屯门公路去荃湾就屯门市广场就仲系繁忙噶。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入都繁忙，咁啊去荃湾嘅龙尾去到三圣村啦，去屯门嘅龙尾去到爱琴海岸，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桃园围至到南地嗰段仲系多车。至于沙田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仲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是一个唔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每星期一次，感受用心创作嘅音乐。穿梭剧集、电影、动漫主题曲。 香港嘅朋友，大家好，阿杜迪。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多样音乐风格的星期三的康帕奈奈，继五月推出的专辑 Nilo 之后，十月份也有他们的 Tinder Bell。今次主打就是充满迷幻的电子音乐，希望乐迷跌入去他们的音乐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帕奈奈。Tinder Bell。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找嚟呢一代嘅组合叫做星期三的康柏奈拉 ，Tinder Be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大升升52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39点啊。不过咧，港股啊唔系好受惠到啊，因为好多只中概股啦都爆出一啲唔太好嘅一啲消息啦，特别系某啲手机品牌啊吓，咁啊睇嚟咧都有机会拖累港股表现啊，所以导致咧今日咧有机会港股咧开市都会低开嘅，但系低开会唔会高走咧？转过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呢、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夫妻相。 你哋都有听过啦，夫妻相。 嗯， 咁你哋相唔相信呢？嗱，咁成日都话啦，啊，你哋越嚟越有夫妻相，即系话两个人一齐之后啊，结咗婚，咁见得多啊，慢慢就会似样啊， 嗯， 即系个样都会似埋嘅。你哋有冇翻去照一照镜，望一望自己，再望一望自己嘅伴侣，系咪都系同自己？咦，真系开始似样咁啊！ 如果抠眼耳口鼻齐晒都叫似样嘅话，其实系嘅。不过 定还是饮食习惯，可能啊，大家都变咗啊，好健康咁啊，大家一齐瘦，或者大家都唔健康，一齐圆碌碌咁样。 我有 碌啦，我用呢个字。 我有啲朋友咧，真系嘅，佢。佢本身个身形咧，个头骨咧比较圆少少嘅，咁佢太太咧个头骨比较上方嘅， 嗯， 咁啊即系同呢个仲饮食习惯冇关啦，即系肥高或者肥瘦系本身个头型嘅问题啦。其实结咗婚都多年啦，啲仔女咧都已经都可能七八岁啦咁样，佢哋都系贯彻始终。都是一个圆一个方，就冇话因为结咗婚咁耐、 嗯 啊、夫妻相跟住就开始嗰边起角嘅就错翻靓佢啊，呢边、 啊、 又俾翻个下巴佢冇。 咁点解即系由远古时候啊，都成日都听到啊，你哋越嚟越有夫妻相呢句说话出现咧？ 点嚟咧？ 嗱，咁讲就即系唔得啊，要做一下啲研究啊。原来早喺1987年嘅时候咧，已经有研究提出呢个理论，系咪真系会有夫妻相？咁佢哋个嗰个研究嘅基础咧，就系因为你两个喺埋一齐之后，咁正话我都讲咗啦，可能一齐食嘢咧， 系啊， 一齐做相同嘅嘢啦，咁、 嗯、 变咗咧话诶，咁我哋住埋一齐添啦，系咪先？咁同埋咧，你会经常会望到对方，咁、 哦、 所以咧有阵时候你嘅眉头眼额，对方会望到啦， 嗯、 你自对方嘅眉头眼额亦都会自己望到啦， 系啊， 慢慢咧就会互相影响咗。咁譬如话你面部表情经常做得多相同啊，咁、 嗯、 可能会令到你面部构造咧都会出现咗微妙嘅变化，咁、欸、令到大家咧可能因为我原来你经常都系大笑嘅，原本佢系微笑嘅啫，咁但系见得多，可能互相影响咗，大家都会大笑、 嗯、 或者大家都微笑，咁、 嗯、 大家面部肌肉嘅组织咪会有啲微妙嘅变化咯，因为经常做相同嘅表情、 哦，就是、好似啊，我谂到个例子，唔知啱唔啱啦，即好似去做 gym 啲人， 嗯， 其实咧初头系好大分别嘅，做下做下咧，大家练同一组嘅肌肉， 系 佢哋嗰组肌肉咧其实一样嘅， 嗯， 即系望起上嚟嘅时候，手瓜都系起剪， 系心口都系胀卜卜， 冇错啦， 咁、嗯、但本身个基础唔同噶嘛，即系我点练都唔会阿乐朱华咁大只噶嘛， 千祈唔好睇低自己，钟哥， 可能有机会啊， 千祈唔好睇低自己， 咁又系， 有机会 系啊， 有机会， 阿家辉哥。都系差唔多年纪先系粗咧， 都系咁 样 嘛， 系 啊， 啊，都可以谂谂啊， 交俾你啦呢一个。 讲翻 粗大只嘅， 讲翻呢个夫妻相先。 我介绍朋友俾你识咧，可以帮你操噶。 系啊， 睇翻个夫妻相先。嗱，咁佢一齐睇到对方嘅表情啦，咁就一齐做相同嘅嘢啊，食一样嘅嘢啊，咁就可能咧慢慢就会同对方越嚟越似样啦。 嗯， 咁呢个咧就系1987年嘅时候嗰阵时去做一个研究就系咁样啦。咁但系。1987年做完之后，咁话风一转，转到最近，一个外国嘅医学期刊咧，又攞翻呢个出嚟做一做，即系呢个夫妻相，系、 哦、 咪、 嗯、 真系当时嗰个讲法系啱嘅？ 咁、哦、真系要做一做、哦，你1987年都已经成30几年前、哦，咁、嗯、研究同埋科技都日新月异，真系要 renew 一下、哦。 嗱，咁佢就用咗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好、嗯、简单。咁佢咧就揾咗一啲情侣或者夫妇添啦嘅相。 嗯 咁擺咗喺度， 咁 一批咧就係啱啱喺埋一齊冇耐， 另一批咧就係、是、結婚20年或以上，咁即係話夫妻相。如果根據之前講，如果你夫妻相嘅話，即係話你越喺埋得耐， 就越似樣， 越似樣啊嘛。所以一批咧就係啱啱結婚，理論上應該冇咁快似樣啦。係 啊， 咁另一批結咗婚20年或以上，咁、佢最高咧就去到哇60年添。 哇！ 咁即係如果結咗婚咁耐嘅。咁照返咁講，應該好似樣啦。 直頭出街嘅，表兩兄弟定兩姊妹， 餅印咁啊！好啊，咁講啊嚇， 佢就揾咗啲咁樣嘅相出嚟。係，咁然之後咧，一對一對啦，然之後佢係單人相嚟噶嘛。跟住首先咧，就攞咗一邊，即係譬如攞咗老公嗰邊啲相出嚟，擺喺度。咁另外老婆嗰啲相咧，撈亂曬。 係， 再揾一批受訪者。 係， 咁佢就話用你哋自己嘅睇法， 嗯， 可唔可以揀選翻、究竟呢、一個？可能佢哋個目標就係揀一個最似樣嘅、配對翻。如果係真係越嚟越似樣嘅話，咁照計應該啱啱結婚嗰啲揀唔中啦。 係啊係啊， 結咗婚20年或以上嘅應該揀得中啦、因為佢係純粹配對翻一啲似樣嘅相啊嘛。咁、究竟個答案係咪真係如之前個調查所講有夫妻相啦、你估下個答案係咪一樣咧？ 系 同之前的研究 我估系真系有夫妻相呢样嘢嘅， 系啦，配对翻真系， 系啦， 即系啱啱结婚嗰啲配对唔到。 我好信呢啲民间所讲嘅嘢嘅， 二十年或以上嘅配对到， 系啦，配对到。 小白就觉得 真嘅， 我用一个系咪就已经系啦，答案系啊， 等埋你讲啊， 好嘢，俾你 fix 咗我添，大哥，我咧。用呢个50-50，既然你头先克罗地亚同埋阿根廷都用咗公又赢字啊，你赢呢个技巧，咁我都觉得有一半人真系好鬼似，一半人咧唔系咁似， 即系咁样讲嘅，即系你又咩公嘅，你赢字又 我 输咁样啊？ 我抄袭下你技巧啊！ 咁啊，讲翻啦，佢话原来今次咧呢个好简单嘅拣选嘅一个步骤咧，佢话完全。是冇之前嗰個所謂嘅夫妻相嘅情況， 係 即係話佢無論係揀選啱啱結婚嘅，或者20年以上嘅，都揾唔到因為個樣似，所以配對成功。 哦，即係唔似咯，咁即係然之個答案就係、是、係我推翻咗87年嗰個研究喎。 問一問，因為好重要嘅先，呢、這個研究有冇睇到其實佢哋結婚咁多年嗰啲有冇婚外情啊？ 哦，冇嘅， 哦， 冇嘅， 冇， 好簡單， 純粹嘅， 單純外話。可能佢再做另一個研究， 係啦。 咁究竟婚外情會 原來似咗第二個，咁你就明白原來真係有夫妻相， 所以要再做一個研究，睇下佢會唔會係喺嗰方面似咗。咁、又冇喎、 哦。 咁佢係純粹從呢個結果嚟講咧，咁咪即係冇之前所講嘅越喺埋一齊得耐越似樣呢個夫妻相嘅道理啦。咁佢哋再研究啦，咁點解仍然都有呢句叫做夫妻相嘅説話出嚟咧？咁佢就將成件事咧，不如試下調轉嚟做一個研究。咁佢就話啦，佢話係，如果你係所謂嘅夫妻相，最初講就話我哋越喺埋得耐，因為對方嘅飲食習慣、自己嘅活動或者甚至乎觀察對方嘅表情，令到自己變化啊嘛。咁、但係佢話其實呢件事係咪喺你哋結婚之後先至出現呢、其實可能喺結婚之前已經出現咗。咁、所以佢話其實佢研究報告咧出咗都幾有趣。咁佢就話。其实夫妇咧，其实你拣选自己嘅伴侣咧，其实唔系结咗婚之后，你先至会同佢喺一个生活上啊，或者个眉嗰、那个眉头眼额上同步。其实系通常我哋拣伴侣咧，系会习惯拣一个同自己生活相近，而一啲眉头眼额类近嘅人。同佢發展關係 哦，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唔係因為你同佢結咗婚咁多年就越嚟越似樣，係因為你本身揀佢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少少似樣。 就係、啦，所謂個夫妻相其實唔係建基喺你哋結咗婚之後出現，其實係結婚之前你已經係深即係好潛意識地，你揀一個我哋生活類近嘅、我哋嘅活動都類近嘅、我哋甚至乎一啲反應都似樣嘅，同嗰啲人去發展關係，所以其實係之前已經開始有夫妻相咯。 哦今届世界杯因应住主办国卡塔尔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破天荒啊喺冬天嗰度举行噶。咁但系当地沙漠嘅气候，日头仍然咧 氣温相當之高，所以啊，佢哋八個嘅球場入邊有七個起用咗一套咧新嘅冷卻系統裝置。呢個冷卻系統裝置叫做冷凍大氣泡技術。嗱，系統咧就將球場周圍嘅空氣冷卻，經過咗過濾之後，冷風就喺牆邊啦、看台嘅座位下方，又或者球場嘅頂部咧就噴翻落去噶，吹向球場同埋觀眾席，等球員同埋觀眾咧，哇，好似一個冷凍嘅氣泡一樣。啊，同時間亦都要確保咧。唔好外边嘅空气吹翻入嚟嘅，否则啊呢啲热浪咧吹到入嚟，嗰啲冻嘅气泡咧就会冇晒噶啦。所以佢哋保持住呢个温度咧，要相当之高嘅技术。嗱，系统平均可以减去咧就15至20度，再以中央嘅电脑系统控制啊，将个球场保持喺摄氏20度左右。呢个温度咧其实相当之舒服噶。啊，专家更加话到啊，呢一套冷却系统已经喺卡塔尔一啲大型嘅公园同埋户外广场咧就使用噶啦噃。这个技术令到热带气候或者就是夏天天气炎热的国家都能够就是跻身于就是举办户外活动的游戏规则里面。除了运动和社区范畴之外，专家也都说到其实可以应用在农业又或者畜牧业上面，令到农场譬如是制造牛奶的空间，令到牛隻身处更加舒服的环境，都能够用这一种叫做就是冷冻大气泡的技术，令到整个的国家和城市气温得意就是下降舒服一点。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奇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代替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事。Okay, sure.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感意。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先中意。浓淡的暗搭伏，无论下线，随便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ay, sure。 Nobody cares until somebody actually dies. So 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得个即刻攞佢嘅电话打电话俾阿畅先，喂喂阿畅， 喂喂小白早晨啦、啊， 早晨啊，你好啊！咁今日夜晚嘅时间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啊，精彩节目有好多、啊。 冇错，首先介绍俾大家一个新嘅节目，叫做 Art Like 有条路，即系听落好似 Art Like 咁啦。其实第一个字系 A R T 啊，呢个艺术嗰个 Art Like 有条路啊。咁、 哦、 呢个节目系啦，咁啊讲乜嘅咧？就系、是、介绍下本地嘅艺术家嘅。其实，咁、 嗯、 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我哋每一集咧都会访问香港嘅啲艺术家或者艺术团体，咁啊透过佢哋嘅作品咧去问翻追溯翻佢哋咧嗰个。創作嘅動機同埋佢哋嘅創作嘅風格嘅，咁啊係啦，咁啊今集咧第一集啦嘛，咁啊介紹咧呢個創作團體一財羅鼓嘅兩位創辦人，咁啊一財羅鼓佢哋係搞咩藝術嘅咧？佢哋原來係以戲曲音樂做呢個創作重心嘅，咁啊透過咧說唱、劇場同埋錄像等等唔同形式咧，將呢個戲曲咧睇下探索下有冇其他嘅可能性。 哇，都好多元化喎，其實佢哋已經。 是啊，好新派添啊，即系戏曲，大家知道即系大戏、大锣、大鼓咁噶嘛。但系佢哋又有一啲 rap， 又有啲剧场，有啲 video 去搞下添嘅。咁、 嗯、 啊，究竟咧，即系两位创办人，首先咧，即系呢一代咧，其实搞戏曲都少噶啦。但系佢哋仲要 jam 一啲新嘢落去。佢、哋究竟系点样有呢个艺术嘅启蒙嘅咧？点解佢哋对呢个戏曲咁有兴趣嘅咧？想知道嘅话，今晚七点半睇呢个 Art Like 有条路啊 ！Fusion 啊，好紧要啊！我见而家啲菜式都 fusion 啦、啊。咁如果你话能够将艺术不断去到穿插住有唔同嘅元素喺入面咧，咁一样嘢先至能够得以传承。咁我哋同时保存到啲旧嘅嘢，加啲新嘅元素，又吸引到啲后生仔，咁样先至可以延续落去。如果唔系，好易失传啊！ 冇错啊，啱啊！ 系啊，咁啊八点钟嘅时间咧，都要睇啲啱嘅嘢，《医生与我》啊！ 冇错，咁啊。逢禮拜二的醫生與你咧都有呢個醫學人的環節噶嘛，咁今集醫學人咧同大家專訪下咧呢位血液及血腫瘤專科的專科醫生阿梁宪孫醫生啊，咁啊梁宪孫醫生咧即係佢過去三十年咧都係致力去醫治呢個血癌嘅，咁啊佢亦都係呢個香港血癌基金同埋香港骨髓捐贈基金嘅創會成員之一添嘅，咁啊梁醫生咧從醫好多年噶啦，佢又唔係淨係做臨床嘅。唔即系唔系就临床医治病人嘅，佢亦都搞过科研，亦都去试过去教学同埋做行政工作嘅，即系多才多艺，好全面性。咁啊，佢咧即系近年啊投入咧喺呢个基因组嘅个医学治疗嗰度方面去研究嘅，就希望为啲病人寻找最合适嘅诊断方案咁话。咁啊，究竟呢即系阿梁医生咧，佢呢喺呢个医即系呢个求呢、這个寻医呢个医学嘅路上面去。咁多樣嘢都經驗過啦，佢當中有啲咩體會呢？有啲乜嘢感受同得著呢？咁想知道呢，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記得留意啦嚇。 醫生背後嘅一面呢，好多時都有好多即係發人心醒嘅事情啊、道理俾我哋一齊去到參考聽下嚇。咁、另外十點半嘅時間呢，我幫呢個節目改咗個新名，叫無極行必經 off。 冇錯，呢、這個無極行之前嗰、那個。大力險嗰個節目嘅無極行嘅咩傾樂叫無極行嘅揭秘，咁啊揭秘下咧呢個鏡頭以外嗰啲驚險嘅場面啦。咁啊今集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佢哋嗰個團隊嘅合作啊，即係呢拍得成呢啲極限嘅節極限運動嘅節目咧，佢幕後一定好多神隊友嘅，即係 嗰啲 都係主持人 極限人嘅隊友。 冇錯，即係嗱我哋睇到。即係畫面上面就係主持人呢個史提夫·巴克沙爾，佢係一個極限嘅運動家啦、冒險家啦。咁、但係佢好多時佢又要攀石為咗去揾動物，有時係入嗰啲深入嗰啲洞穴為咗睇壁畫。咁、但係其實即係當中都會有一啲攀爬專家、野外求生專家就梗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哋又有啲壁畫專家嘅喎，又有啲動植物專家嘅喎。咁、究竟？嗰啲動植物專家又識唔識得去玩極限運動嘅咧？咁啊，嗰啲壁畫專家又有冇辦法遊繩嘅咧？咁啊，想知道咧，今晚十點半要睇下無極行嘅揭秘啊！ 喂，會唔會有啲壁畫專家係大肚腩噶？其實 啊，即係想知道，即係今晚要睇下，即係佢哋係咪有辦法可以 carry 到自己去到嗰個地方咧？我都好好奇。 係啊，佢哋本身嗰啲咩動植物專家，可能佢真係諗住我都係諗住動植物嘅啫，我冇諗到無啦接咗咁嘅 job， 要同你搞個 making of， 又要去呢度去嗰度，仲要其實我哋見到之前咧，佢啲探秘去啲位置其實有啲好窄噶。 系啦， 咁佢哋嗰啲專家其實入到去，佢哋都驚。你仲有個 cam 跟埋入去，哇！所以呢個 making of 要睇啊，大家嚇、好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時間咧，咁啊呢個節目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嚟啦，同大家关心埋个天气。今日多云啊，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早晚咧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都系17度到嘅啫。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啦。初时咧离岸间中咧吹强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相当清凉，同埋有几阵嘅雨啊。周末咧北风增强啦，天气咧显著转冷啊。星期日咧市区气温咧大概降到10度以下，咁啊依家15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61%啊。咁啊嗰啲煲仔饭啊。羊腩煲啊，仲有咩啊？打边炉啊，嗰啲全线开动啦，钟哥好嘛？ 试咗啦， 系啦，要试试佢啦，睇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明年2月12日举行，参赛名额将增至37,000个，较原来增加12,000个名额。新增名额将分配俾候补名单。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表示，37,000个名额中，初步安排10公里赛事有20,000个名额。半马有11,500个，全马获分配5,500个名额。大会早前已经收到50,000人报名参加赛事，政府同意增加名额，可以令更多市民参加今次盛事。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相信今次的参赛者都是平日有跑步的人士，建议赛前要有良好的训练、营养、体重控制和休息，有需要时在比赛前要先做身体检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新冠7,451宗本土个案，包括2,270宗确诊和5,181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公布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中，广东占2,039宗，重庆1,578宗，北京1,027宗。日本共同社报道，执政自民党和公明党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全文件的修改内容达成共识。关于中国动向的表述，在国家安保战略中，修改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文件又会写入日本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是日本二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計劃最早在星期五的內閣會議上敲定。解放軍八月在台灣島附近海域展開軍事演訓活動，日方說有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國家防衛戰略原本將事件形容為對日本及地區居民的威脅，但是重視對華關係的公明黨表示為難，兩黨經協調後刪除日本一詞，解釋為日本政府並非將中國定位為威脅。三份文件又強調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巴西一間醫院透露，巴西球王比利呼吸道感染情況改善，但仍未清楚何時可以出院。82歲的比利上月29日到聖保羅一間醫院重新評估化療成效，其後診斷出呼吸道感染。他去年9月接受手術切除結腸腫瘤之後接受化療。較早前巴西傳媒報道，比利對化療不再有反應，轉而接受舒緩治療。親屬其後否認比利被送入寧養病房。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星期一次，感受用心创作嘅音乐。天梭剧集、电影、动漫主题曲。 香港嘅朋友，大家好，阿杜です。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寒流中的暖意。早前在网上影片分享平台看过一条挺有趣的片段，见到一班十岁都不够的小朋友对一些产品的反应，包括音乐随身听、单镜反光摄影机、旧式拨轮电话，问他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好明显完全讲不出是什么东东。对于一众出生的时候已经用紧平板电脑、智能电话、科技产品的新一代来讲，一啲关于出世之前嘅嘢又点会清楚呢？要解释关于上世代嘅物品的确有啲难度。好似早前喺节目讲过关于幻灯片，小白阿欧由于唔系嗰个年代嘅人，要佢哋明白斋讲唔够。早前收到一封听众阿森嘅来信，打开嚟睇，已经有一份莫名嘅感动。首先系一封亲笔信，即系用纸笔写嘅信。经常话啦，数码年代仲有几多人懂得攞起支笔写字？睇到呢啲真正嘅文字，倍感亲切。信中内容好详细解释乜嘢系幻灯片。提到幻灯片，只系俗称。正式名称是正片 Positive Film， 意思是指曝光之后的菲林经冲洗之后可以直接辨认出色彩。之前经常使用的菲林正式名称是负片 Negative Film， 冲洗之后不能够从胶片辨认出色彩，需要印在感光纸，即是相纸，就会变成我们看的照片。正片其实都可以印在相纸上边，只不过工序非常复杂，而且成本贵，所以比较少人采用。幻灯片仲有不同大小之分，多数人见过的是单一张有白色框的，摆在放映机投射出来，大家就可以一起欣赏。原来仲有一种未经剪裁的，是要用特别的摄影机拍摄。看完这段文字讲解，可能仲有唔明白嘅地方。信封里边附有两张真真正正嘅幻灯片，有白色框嘅，同埋尺码比较大嘅，攞上手一目了然。睇到呢度，心里边泛起一阵暖流。一封亲笔写嘅信，信中充满回忆嘅内容，一啲已经近乎消失嘅物品，同一时间出现喺眼前。当我们可以好随意拿起智能手机，未经细心思考就影低，简单一按传送给你的画面， 同一啲要花尽心思諗过清楚先影低嘅景象有住强烈嘅对比。一筆一画寫出嚟嘅文字同快速输入嘅字体，边种比较人性化？多谢阿森呢封信同埋对我哋真诚嘅问候。喺天气骤降嘅日子，令我哋充满暖意。这个亦系做咗咁多年电台最大嘅收获。无论将来喺边，都会记住。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从认识才深知爱也不曾变呢，而你我却也不畏惧。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最近嘅飲食圖鑑咧，都希望揾一啲啱大家輕食啦，即係就算半夜食嘅時候要烹調咧，都唔需要太過辛苦，係啦複雜嘅。咁食起上嚟個味道咧，亦都好香口。今日咧就 正話講嗰啲咯，魚肉腸 係啊，魚肉腸係啦， 雜食零食 雜食係啦。咁啊，但係又想有啲温度嘅咁啊，熱魚肉腸你都好難有温度，所以除非你自己。剥咗佢之后， 再整 佢，系啊，叮一叮，霎一霎佢， 好似冇咗嗰种韵味啊。 系啦，系啦，咁肉肠又要剥，系麻烦嘢。不过都一件事啦。不过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用呢个马铃薯，即系薯仔，薯仔咧去到做一啲简单嘅蛋饼啊。系啦，咁到底点咧？夜晚食咧，亦都有一种饱肚嘅感觉。咁 饱啦， 系啊。如果你话我一早整定晚餐时间已经整定嘅，咁留翻去到即系通宵嘅时间咧。先至叮翻熱佢食得唔得啊？咁呢個都得嘅， 係 啊， 用翻 O 正話嗰個字眼，圓咕碌嘅喎食到， 哦都好嘅，即係多啲澱粉質啦。始終天氣凍啊嘛， 咁又係嘅，冬天係咩啊？儲涼啊， 係啦，再加上而家啲天氣咧都開始漸寒啦，係啊，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啱唔啱自己食啦。好啊，今次嘅材料方面咧要準備呢一個薯仔啦，咁你當一個咁樣啦，跟住雞蛋啊兩隻，咁亦都咧就要準備定啲普通嘅譬如鹽啊。咁樣或者我呢度會加埋香腸嘅，因為我哋頭先有講過香腸啊，不如就加香腸啦， 好啊， 就唔係加魚肉腸，加香腸。香腸你中意嘅巴閉啲嘅，你可以揾嗰啲優質嘅德國腸，一大條嘅都得，我都會中意食嗰啲。其實坊間都有幾多唔同款式嘅腸，有一隻咧係墨魚腸，唔知道你哋有冇食過？ 未。 全黑色，成條腸都係全黑色。 有啊！因為呢個都係周邊地區頗為出名嘅。佢有一隻豬肉腸，同埋即係用周邊地區嘅名做嗰個腸。另外嗰就叫做墨魚腸，墨魚腸都好食嘅，甜甜地嘅，因為係啊。 墨魚腸甜甜地，如果我試過之前拎去燒咧，咁拎去 barbecue 嘅時候咧，佢入邊嗰個腸嗰個墨魚味。是墨鱼味都几香， 你会中意食噶， 真系， 因为佢真系甜，嗰种甜度系你应该会中意食。 你见嗰个系七黑色噶嘛？ 我唔敢介绍俾你，我怕你怒食又系，即系食得太多又系。 我呢啲年纪 做咩啊？ 咪即系成日 做咩啊？ 食都系食啦。 唔系啊，你头先先话要做张家辉啊， 系啦， 辉哥啊，真系啊，我仲谂住帮你订购啲杀鸡肉啊，榨汁俾你食啊， 系啊，鸡胸肉啊， 鸡胸肉啊，榨汁。 雞 胸肉、 雞胸肉嘅 榨汁啊！雞胸肉都冇得你食，齋飲嗰啲雞胸肉榨出嚟嗰啲汁， 哇！嗰個真係夠極嘅食品啊！嗰個，唉，諗你都驚。我哋食住呢一個蛋卷先，呢個蛋卷到底點整咧？咁啊，準備咗嗰啲嘅薯仔之後咧，將佢切片。好啦，先將佢切咗片，咁啊切完片之後咧，就再將佢切成一條條，即係切絲啦，簡單嚟，但係不過唔使太薄嘅，啲絲咧就有翻啲咬口咧會好啲，即係唔係話叫你挑戰自己個刀工，係啦，唔係要晶瑩剔透，即係一吹就吹得起，唔使嘅，你普通咁樣一條條，比薯條就幼啲咁樣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擺個玻璃兜，大嘅玻璃兜你倒咗落去，跟住你又撈啦，加啲鹽嗰度撈勻佢咁樣，咁亦都可以咧。撈完之後就叫渣渣佢，因為薯仔入面呢佢哋都幾多水分嘅，咁你攞上嚟嘅時候呢就將佢捏一捏佢，咁等佢嗰啲多餘嘅水分呢就拎咗出嚟先。點解要拎咗多餘水分啊？因為我哋會拎佢炒啦同埋煎香佢嘅。好啦，咁你就將嗰一紮呢已經飛咗少少水，即係唔係飛，係渣乾咗少少水嘅薯仔呢，咁放入去呢一個嘅 pan 上面，咁落咗油啦，咁開始呢就炒香佢。咁你炒嘅過程入面呢，其實都可以將佢撳扁佢先，即係鋪平咗喺個 pan 嗰度，然後呢就加你頭先嗰兩粒嘅雞蛋嘅蛋漿。不過我自己呢個份量係咁啦，不過我自己就鍾意呢加多少少雞蛋嘅，因為雞蛋呢我覺得個蛋香呢就都幾吸引我，特別係如果你就算加熱返佢嘅時候呢，個蛋香呢都可以令到你半夜之後醒一醒咁樣，我覺得幾好嘅。好啦，然後你就加咗蛋漿之後啦，咁熱緊㗎嘛，咁佢已經仲係喺呢個蛋漿嘅情況底下呢，有兩樣嘢你可以加。第一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嘅德國腸，另外一個咧你亦都可以選擇，即係我尋日咪介紹咗啲用呢個雜肉嘅，咁可以加啲芝士片啊嘛，咁嗰啲芝士片你買咗一紮噶嘛，咁啊唔同味道嘅，咁你都可以將啲唔同味道嘅芝士片咧，可能譬如放兩片或者放三片，咁放喺嗰個 pan 上面先，即係放喺雞蛋上邊，然後個腸先放上去，咁你就開始會有一個想像得到啦，一陣間因為我都將佢捲埋一齊，咁我芝士啦。 就會卷埋嗰個腸嘅，咁、所以嗰、個質感啊個味道都幾好。 正喎、啊，呢、這個配啤酒一流 啊！ 我 係啊，係啊，咁、你就 特別你用咗一個利友就係、是、德國腸、 啊， 你唔用普通腸， 唔用腸，係 啊， 唔 用 普通腸啊，用德國腸， 即係可唔可以用 barbecue 嗰啲咧最傳統嗰啲咧咩腸嗰啲，即係、一包肉條嗰啲最傳統嗰啲。 但係咁唔得鹹得滯，我成日覺得我承受唔到 嗰 種鹹 有啲偏鹹嘅，但係 我成日想烚完之後先燒嘅。 barbecue 成日都買嗰啲噶嘛，拆出嚟成。袋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而家呢個咧，嗱，好啦，差唔多整到呢個位嘅時候咧，你見佢開始啲蛋漿都結嘅時候，或者開始凝固咧，你係將佢好似平時卷蛋咁樣咧，即係包春卷咁樣啦，喺個薄上面不斷包住佢，跟住咧喺度卷嘅時候，你就發覺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咧好靚嘅蛋卷，咁啊卷住咗有雞蛋。雞蛋就入面就有芝士，芝士就再卷住嗰條嘅德國腸，跟住咧就攞佢上碟，然後將佢切咩咧就切一攤攤，即係好似啲京菜春段。有冇食過春段啊？春段咧都好好食嘅，春段咧包紙呢一個嘅雞蛋就包住啲芽菜，包住一紮菜咁樣嘅，咁春京菜呢、這個我非常中意食嘅一個菜，係啦，咁你就望起上嚟就雞蛋就包住個腸，然後將佢切到一攤攤，跟住咧你就可以有啲人中意譬如點茄汁啦。有啲人將喺上面落多少少嘅調味，例如係黑椒咁樣，咁我都覺得咧係一個幾啱大家食嘅餸菜，都係小食啊。 呢兩個都啱啊，即係茄汁同埋黑椒都係啱數啊。 係啊， 啲味都啱數。 咁啊，大家不妨試一試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有一日咧，阿鐘哥咧就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咧就 send 咗話呢個啊，即係最高的槍啊！呢部電影咧又出翻嚟啦， 係 啦，咁啊因為世界盃嘅熱潮啦，大家冇乜心神睇戲啦， 已經落咗畫噶啦嘛， 係啊，再嚟一 reboot 啦，係咪先？ 又擺翻嗰啲IMAX 嘅屏幕裏邊又睇多次。 係啦，嗱，我今日都係想講戲，講咩戲咧？一部咧，你哋咧已經啊久違咗嘅電影，係就係、咧《無間道》4K reboot， 咁啊一二三集咧就會上映翻啦。咁我睇電影公司嘅宣傳啦，咁我全部揾翻咧，即係當年拍過《無間道》嗰啲人就拍片啦，包括 Kelly 啦、樂仔啦、Edison 啦咁樣、劉德華啦、阿偉仔啦等等啦等等啦，下山五十字啦，群星拱照。啊、我真係覺得咧，當年《無間道》咧。真係好好睇啊！我真係想入去睇呢個 4K 修復版。嗱，你好隨意就會記得好多嘅畫面。嗱，我問下兩位拍檔啦，最深刻關於《無間道》呢部電影啊，三部曲入面啊，加埋一齊最深刻嘅一啲畫面、一啲片段係咩？ 我第一個梗係天台啦， 嗯， 即係嗰個玻璃窗咧，阿王 Sir 行過去嗰個天台咧，咁就見即係見阿梁朝偉嗰度啊嘛，嗰個天台一路行過去喺個玻璃裏邊見翻阿黃秋生嗰個剪影咧，阿王 Sir 咁一路行過去。因為嗰個天台嗰場戲咧，其實都走唔甩嘅， 真係走唔甩。有兩幕天台戲都係勁嘅。 第二個就阿劉華同埋 羅志昌， 羅志昌 指住 啦， 陳永仁啦， 陳永仁 嗰個梳真係靚到咧，不得了啊！ 但我永遠都記得陳永仁啦，都唔記得劉德華個角色係叫咩名嘅。你記咩劉德華個角色係咩名啊？我考考你哋啦，我真係唔記得咗喎。 華哥咯， 華哥係咪啊？我真係喎， 華哥。 當然咧，我記得劉德華咧最多嘅動作咧，佢就係咧攞嗰個公文袋啊，嗰個 file 咧係咁拍住自己啊，搞到咧有陣時咧，我攞住啲我逐排簿嘅時候咧，逐排簿啊喺運輸處 拍啊， 都覺得自己有一種劉德華嘅感覺。 有啲台詞咧一定記得嘅，高音準。 低音甜， 嗱呢啲記得啦。咁同埋又係阿梁朝偉啊，三年又三年， 哇！呢個真 係 經典， 用 到而家都仲用緊啊。 仲要講， 係啊， 三年又三年。 劉建明， 劉建明， 劉建明， 劉 Sir 啊，你都好叻㗎啦，見到劉 Sir 係咪先？係啦，嗱，呢個就係《無間道》一嘅啲情節啦。當然我最記得咧，有幾幕嘅，包括阿志偉省啦、韓森啦，即係電影入邊嘅韓森啦， 佢。 一嘢掃爛曬所有嘅飯盒，正所謂啊，飯盒對一個演員嚟係幾咁重 要。 仲要 佢 一嘢就掃爛曬， 佢掃完之後咧，成個畫面靜曬， 係 觀眾同佢一齊靜，即係好容易就入咗入去。係 啊， 嗰幕真係我都好印象深刻。 真 係啊，我問一個五十萬題目先， 你一請講，係 啊。最後拖住個小朋友第一集啊，拖住小朋友嗰位女唔可以講演員 係啊。 或者是歌星， 是啊， 是哪个？ 陈慧琳咯。 不是。 是吗？哪个啊？哪个啊？ 不知道呢。 不知道，不知道。开一开股，开股，开股。 我就留下这个谜，听天先讲。 我听天先讲。 好啊，要知后事如何。 好啦，咁我讲多少少啦。其实呢，我在无间道入面呢，我好少看黎明做戏。其实黎明在无间道入面呢，都好有。 黎明即系无间道 三。 三。 无间道三叫咩名？ 终极无间道。 好嘢，咁你都记得。抵你留返个谜题听日开股。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